湿度系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5,754点，上升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01点，上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8，日元113.72，瑞士法郎0.92，加元1.265，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84美元，卖出17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早晨，朝早6:07的早上，今日就是2021年的12月9号星期四的早上来的。如果有很多工作的话，今日要快快手了，明天就已经星期五了，可能就是亦都你工作上的 deadline 死线，要赶的呢大家都要加把劲了，尽快做手头上的工作，时间悭了出来就是自己的，可以轻轻松松做下啲自己想做嘅嘢，都係非常之緊要嘅。早上嘅時候啊，咁啊出邊室外氣温係19度，相對濕度78%嘅。咁啊見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咦好似一般啫，普普通通，咁啊都係屬於中度嘅4啊。今日朝頭早咁啊喺晨光第一線入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咁啊有白元浩小白早上如常陪住你，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在我们人生入面实在太多的过客了。这些过客呢，其实很多时候都很容易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抱着过客的心态啦，不需要跟你特别交心啊，可能大家又会互相得罪大家。你会为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人和事去到搞到自己咁激心呢？不需要的。倒不如就将个力量放在自己的工作、学习以及就是亲朋好友上面。如果被他们激亲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大家互相再容忍一下。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就好好地接受一下就是不似预期的结果的。人生始终都是有限度的。不能够每一样东西尽善尽美。都不要只是想着哎，我自己这一刻呢受到挫折，有失望的感觉。放眼将来，永远呢你都会看到是好的事物。人也都会不断长大。所谓的长大就是你开始在乎你以前不在乎的事情。是啊，有些哲学的这个。可能你现在等待着某些事情发生，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等待其实都因为痛苦。其实忘记也都是一种痛来的。人呢实在太多的情感在这里了。人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今日我是可能爸爸、丈夫、仔仔这样。不同的岗位上面又会不会各司其职呢？在你的工作岗位上面又会有很多呢就是跟你一样好好的朋友，也都会有很多呢可能对你来讲会泛泛之交来的。所以希望你今日的工作呢都是一切顺利，好好地想一想自己身处的位置，如何能够将你自己最大的一个功效发挥到最强，做到好的成绩，咁回馈身边的每一个亲朋好友。 着对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胜选只得一个，候选竟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知己的亲密仍然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哭出几寸，为我坚持同到半生亦有争议之，是否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持。女友一走过，轮作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未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隅空出几寸，是否爱或知其知，比不上恋人，是 守这位置。 今天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早晨啊，咁啊开始今天嘅时间啦吓，一列陈慧琳嘅最佳位置，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曾经有一场举办在西班牙北部那亚区的田径比赛，场里面在靠近终点大概十公尺的地方设置了一个气球拱门装饰。2012年伦敦奥运3000米障碍赛铜牌得主，来自肯亚的运动员穆泰是比赛的领先者。他跑过了拱门的时候，误以为自己已经到了终点，所以就放慢了脚步。由于语言不通，即管西班牙的观众不断地提醒穆泰，终点还在前面，还有10公尺的地方啊，他是未跑完的。但是他都听不明。这个时候，来自西班牙的运动员安纳亚已经从后方追上了，眼见很容易就可以将他超越。但是安纳亚并没有这样做到，他选择在后面将肯亚选手向前一推，肯亚选手得第一，自己就得第二。事后西班牙选手回应记者的提问说，其实我没有让他赢啊，他本来就应该是赢的啦，这场胜利本来就是属于他。但是记者就再问，如果不是你向前一推他，其实你会赢的哦。个西班牙选手就说，但是我赢了会真的开心吗？这个奖牌的荣誉是什么东西啊？我妈见到会怎么想啊？价值观是会世代传递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容易不自觉地利用了人的弱点，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帮助那些有弱点的人。 似忐忑，看不通，开放心胸，送走漆黑里眼泪涌。每次牺牲放轻松，凭欢笑去宽松，是抱纸飞机行李上床。风吹的那天，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跌一跤还是不惜一切。与你当初说好的 放我心中，日出般温暖我面孔。如你今天在追忆激发我青春，用这一般坚毅面孔。 风筝无惧飞出天际， 飞奔的那天， 跌一跤还是不惜一切， 哭泣的那天， 被束缚平复一生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跟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次有邻居去到问我，喂，你介唔介意啊？ 介唔介意咩啊？ 介唔介意咧 share 埋你个 WiFi 嘅密码俾佢用咧？我谂都冇谂，哦咁啊，咁你攞啦。可能我自己本身住村屋啊，咁啊，所以咧有阵时楼上楼下嗰啲 WiFi 咧，有阵时啲位咧啊，可能呢个位屋我楼下嗰个收得好啲噶，咁我自己跳咗去用佢嗰、那个。有阵时呢个位我屋企个收得好啲，佢又会用翻我嗰、那个。所以我都决定俾咗佢，而且呢亦都唔会收任何额外嘅费用。相处得好，哎，有乜所谓呀、啊、我点知有一日呢返屋企嘅时候，邻居就坐咗喺佢屋企门口处理佢手上面嘅嘢。当佢见到我嘅时候，我哋停咗落嚟，佢好开心咁同我讲，哇，哎，他们家现在装了新的串流平台，可以看剧了。当时呢我都会开心在那里讲了，哎，有时呢真的太忙了，都没有时间看电视。如果呢大家都可以互相 share 这些的、密码，或者一起这样一起看埋这样，好不好呢？啊，突然之间其中一个人的屋企入边啦，传出咗咧就系佢太太嘅声音，就喺度话啦：，喂，我哋唔可以将呢个密码俾佢噶，因为咧呢个我哋有俾钱 佢冇噶。听到之后，其中一个邻居嘅丈夫连忙同我哋几位一齐去到道歉，就话到：，哎，唔系噶，唔系噶，唔好意思啊。跟住我哋大家都倾咗其他嘅嘢啦。隔多咗一阵之后，啊，见到头先大嗌嘅呢位太太走咗出嚟，好紧张，好紧张。之后佢哋两个都入咗入屋企入边，几分钟之后，佢同佢嘅太太出嚟门口，就话俾我哋知道 WiFi 密码已经失效，咁奇怪嘅。我睇住佢哋就话到啦，我改咗个密码，但系嗰啲系我俾嘅钱，我选择唔分享，所以咧咪有啲人个密码失效咗咯。呢啲系一啲好容易喺我哋日常生活发生嘅小事情，容易令人尴尬，容易令大家静咗。其实有时候我哋谂下爱情。感情、友情啊，原来大家都系会互相帮忙先至系好噶，互惠永远都系最好嘅。虽然唔系叫你将你嘅密码分享俾其他人，但系如果能够喺一啲无伤大雅嘅情况底下，尽量将自己嘅快乐、将自己能力同其他人分享，你会发现原来大家得到嘅反而会系更加多。有好多人呢好容易就会忘记咗一个重要嘅课题，喺呢个社会上面一定咧要有善良嘅存在。虽然成日都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但系我哋就经常忘记咗啊，原来某程度上嘅付出对我哋嚟讲系真系相当之重要。今日嘅你会唔会净系谂自己有几多得着，忘记咗自己其实已经拥有好多呢？ 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焚？爱伟大，为何爱注定凡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纯正，那惧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早上六点半钟之前揾你呢一首嘅歌曲，佢系 Jenny 吴若希嘅《火与火柴》啊。 不容许 甜。先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稿，我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 啊？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英国至少确诊约600宗 Omicron 新冠病毒变种个案。卫生大臣贾惠德说，感染 Omicron 的真实人数可能达到10,000人。英国健康安全机构根据 Omicron 的传播速度估算，未来两至四星期，英国一半新确诊个案都会是 Omicron 逐步取代 Delta。首相约翰逊说，为了减慢 Omicron 速度扩散，英格兰收紧防疫措施，实行 B 计划，由下个星期一起，民众可以恢复在家工作。本星期五开始强制戴口罩扩大至大部分室内场所，包括戏院和剧院。另外，英格兰会在局部地方推行疫苗护照。下个星期三起进入夜店和超过10,000人的大型人流场合，例如体育赛事，必须要持有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证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Omicron 将显著影响全球疫情。总干事谭德赛说，已经有5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 Omicron， 预计将会继续扩散，对全球疫情产生显著影响，但目前难以预计具体情况。南非感染 Omicron 的病例数量正在迅速增加。谭德赛呼吁各国加强监测和病毒基因排序，了解 Omicron 是否能够超越 Delta 成为新的主要新冠变种病毒。政府发出最新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26个指明地方的人士，必须在星期五或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两宗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的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有22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机场一号客运大楼6楼和7楼、环亚机场贵宾室、太古城高山台宝山阁、香港中央图书馆等。另外，由于四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及或流感样疾病个案，相关学校或其指明级别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警方正调查一宗网上诈骗演唱会门票案，暂时没人被捕。警方接获一名35岁男子报案，指他早前在社交平台向一名男子支付约5,000元购买演唱会门票，其后未有收到门票，疑犯亦都没有向事主退款，事主怀疑受骗报案，案件列为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又为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0岁啦， 用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嘅故事。 毛泽东同邓中夏嚟到揾李大超，希望喺全国嘅乡镇设立粤书报室。李大超对新文化嘅普及表示支持，但系就需要蔡元培嘅同意先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昼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18/22儿童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二台40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18/22儿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下几点先，6:36啊，咁啊出边继续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咁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几好啊，仲有个普通话台一齐听，咁啊朝头早嘅时间，白元浩打电话俾阿芭比，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今日朝头早咧就好似冇前两日啊咁凉吓，不过下个星期一咧天气转凉。 是啊，所以大家啲口衫都係不宜收埋嘅，而我呢就趁住呢两个星期呢，即係开始时冻有时暖咁样嘅感觉呢，就将啲冬天衫抄晒出嚟啦，即係出啲可以大换季。 咁啊係呀，咁啊啲夏天衫都可以收返埋㗎啦，不过我自己嘅衣柜呢，因为我自己啲衫唔算多啊，咁啊所以啲夏天同冬天啲衫其实都係收埋一齐，唔使换季，都係嗰个衣柜。 好多男士都系咁噶，我譬如我先生都系咁噶。我换季嘅时候咧，我会帮佢抄埋佢嗰啲少量嘅冬天衫，同埋将佢啲夏天衫拱埋少少就 O K。 其实我真系好懒换季，系我细个嘅时候先至会真系会喺个床下底嗰度咧攞嗰啲冬天衫出嚟咯。可能细个屋企系啊，即系阿妈咁见我哋三子弟又嘢又多咧，咁所以咪用呢个方法执咯。 嗯，通常都系咁噶，我细个都会帮手嘅，即系咁样将啲床板掀来掀去啊，然之后将嘢收翻落啲大袋度。即系执翻落去啊，咁样咧，呢啲过程都几好玩嘅， 都几得意嘅。 嗯，冇错啦。喂，但系今朝早咧，我想同大家讲紧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大部分人咧屋企都会有喺度嘅，但系咧又未必会时时用或者时时食啦。我问下小白先，你中唔中意食蜜糖噶？ 我蜜糖我好中意食噶， 好中意添啊！咁但系你点会点食啊？你会加落啲嘢度食啊？ 我细个咧，我细个会用嚟冲水饮嘅。 嗯， 有一段时间唔知小学几多年班咧，我记得朝早咧都会饮蜜糖水噶。 哦，我细个都有呢一个习惯喎，因为咧即系我以前相信咧佢系润喉啊，或者咧成日都会话咧去到呢啲咁嘅冬天咧干燥嘅时候咧，阿妈有时就话啦，朝头早饮半杯蜜糖水啦，俾你饮下啦，咁样就好噶。 系啊。 咁但系咧，我到大咗之后咧，我就反而少咗啦。 嗯。 因为咧，我嗰阵时入行嚟咧，跟住咧有啲前辈就话咧，其实我哋如果要开声嘅话咧，就不宜即系成日饮一啲甜嘢咧，就会封喉。 系啊。 咁所以咧就话。如果你哋即系要饮咧，朝头早可能就唔系咁适宜话饮好多蜜糖咁嘅嘢啦。咁 同埋又话野糖啊嘛，成日都话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听到呢一啲咁嘅根据咧，我就好多年都冇试过饮啦。 嗯， 直至到咧有一次咧，我就系个喉咙发炎发得好厉害啦。 嗯， 咁跟住咧，我又有一个长辈咧，佢就买咗一盎蜜糖嚟探我嗰阵时，即系都几严重啦。嗰一次发炎。 咁然後咧，佢就教我啦。我就彷彿一隻卡通熊一樣咧，有一隻卡通熊咪好中意食蜜糖嘅。佢就攞咗隻好大隻嘅鐵匙羹俾我啦。然後得住一大羹嘅蜜糖，咁我就諗啦，佢唔係諗住攞呢嚿嘢嚟沖水嘅嘛？你知我都好怕啲好甜嘅嘢噶嘛。 佢唔係攞嚟沖水，佢叫你怎食？ 冇錯啊，佢係叫我就咁食喎。咁然之後咧，佢仲要同我講話。嗱，你陣間咧，將呢啲大羹嘅蜜糖咧含咗落個口度之後咧、你就慢慢慢慢逐少逐少吞，咁你大概用十分鐘嘅時間左右咧，先至好吞曬呢一羹大蜜糖。 哇， 好 難 嘅， 其實真係好難噶，嚿嘢擺喺個口入邊十分鐘，慢慢喺度攆佢。係 啦，跟住我就要慢慢攆，慢慢攆，咁然後咧我就發覺咧，我明白佢點解講話要慢慢攆啦、因為原來每一下吞落去咧。我都覺得係好痛嘅，因為當時喉嚨痛㗎嘛。咁、原來呢佢就係話因為呢蜜糖呢就係、有呢一個消炎同埋殺菌嘅功效喎。 哦，即係揦佢。 係啦，你唔好咁講，講到好恐怖。咁人哋消炎殺菌㗎嘛。咁其實係幫你殺菌同埋消炎嘅嗰、個過程。 殺菌。 系啦，咁但系的而且确系会好辣啦，咁而且即系都好痛啦，咁所以咧就有呢一个作用咯，咁嗰阵时就系慢慢嚟嘅，咁所以咧就解释咗点解啲人咧咪话生痱之后可以自己查下蜜糖嘅，其实你就根本唔需要买坊间啲药啊咁样啦，你就可以轻轻搵蜜糖薄薄地一浸，可能搵棉花棒查下嗰啲患处啊，譬如口腔溃疡啊，或者有时咧咬亲咧，你知呢个系啲燥热咧，好多人都成日话咬亲条脷啊，咬亲啲牙肉。啊，嗰啲咧，其实都可以用呢个蜜糖咧嚟到轻轻涂抹下佢咁。嗱，咁如是者咧，由于佢就话帮我听呢一间嘢可以咁样用啦。咁我试完第一次之后咧，虽然痛啦，跟住我就开始发现咧，因为蜜糖佢有嗰个黏性噶嘛。佢黏住咗咧，我啲痛嗰啲患处之后咧，我之后无论饮水啊、食嘢咧，佢好似黏咗一块嗰啲药水胶布落去咁，即系 神奇胶布、 系啊，即系帮我喉咙贴胶布咁嘅款咧。咁然后我食咩落去咧，我都已经唔再觉得系直接掂到嗰个伤口嘅部分而痛啦。 咁有效？ 系啊，咁所以咧，短时间之内，我谂嗰阵时当其实一两个钟内啦，我无论系食嘢饮水咧，我就冇咗嗰个痛嘅感觉啦。咁但我怀疑咧，食食下或者系饮饮下，已经冲走晒嗰啲蜜糖， 跟住又开始冇效，冇效啦， 又开始痛翻啦咁。咁所以佢就都系讲话，如果你真系好辛苦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试下用呢一种方法咧去真系即系叫做疗下伤啦，或者令到自己舒服啲啦。咁我自己嗰阵时试过咧就 OK 嘅 work 嘅。嗱、不过咧都要记住，唔系人人都适合用呢一个方法，同埋唔系人人都适合食蜜糖噶、有几类人就唔可以嘅。嗱、我嗰阵时咧就好印象深刻咧，带个女去睇医生嘅时候咧就话啦，一岁留下嘅 B B 咧系唔可以食蜜糖噶。 哦，系咩？我好似听过、突然间你咁讲。 系啊，因为咧啲医生都有讲噶，佢哋咧嗰个肠功能系弱啲嘅，一岁之前，咁所以咧，其实里边咧，即系蜜糖嗰啲物质咧，系可能会令到佢哋有少少产生咗一啲婴儿唔识得排走嘅毒素嘅，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俾一岁留下嘅 B B 食啦。 哦， 咁其次咧，仲有糖尿病患者就千祈唔好食啦，因为已经咁甜啦，咪先仲食蜜糖咧，搞唔掂嘅。同埋咧，最后咧就系个肝硬化嘅患者或者个肝比较弱啲嘅人都唔好，因为佢哋咧唔系好可以排到个毒啊，即系蜜糖入边有一啲嘅嘢咧，其实入咗身体入边咧会有轻微嘅毒素。嗱、如果正常人咧，其实咧我哋肝可以排毒咧系可以冇问题嘅，分解晒排走晒啲毒咁样，因为得好少啫。咁但系最惊就系譬如佢哋长期食用或者朝朝饮啲蜜糖水啊。咁慢慢积晒嗰啲毒素喺个身体入边而排唔走咧，咁就对佢哋唔好啦。咁所以记住呢几类嘅人咧，就唔适合用我哋头先讲嗰啲方法啦。 喂，仲有一类啊，怕肥呢啲可能都唔得啊。 哦， 蜜糖本身都有卡路里噶嘛，应该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所以咧，我嗰阵时咧都好纠结嘅啫吓，你叫我食咁大根蜜糖落去，会唔会食到好似卡通熊咁嘅身形噶？ 系好危险啊！所以我而家咧，即系我头先都话，我细个开始就好中意食蜜糖啊嘛。咁但系即系人越大嘅时候咧，我真系食少咗，就系因为惊吸收个卡路里吸收得太多。 系啊，所以即系必要嘅时候，或者如果真系哇好需要润下喉啊各样嘢嘅时候咧，先至少少咯，就唔好日日饮，亦都唔好当水饮。 系啦，着量啦 吓。系啦系啦。 好，咁我哋转头再倾啦，拜 拜。好啦， 唔 该晒，拜拜。 晨光百科， 蜜糖。 堂咧都有好多冷知识啊，去到俾到我哋嘅，咁啊的而且确咧啊，揭一揭晨光百科又有好多咧，就系、是、关于昆虫上边嘅冷知识。啊，呢几日咧都讲好多啦。昆虫你到底又了解有几多咧？有冇发觉夏天嘅夜晚会有好多嘅虫咧飞起上嚟？有阵时多起上嚟嘅时候咧，一团一团嘅，好似一扎烟咁样嘅。啲乱飞嘅虫咧，其实真系好乞人憎嘅。啊，其实佢哋都系一啲雄性嘅小飞虫嚟噶，正在咧就寻找自己嘅另一半。一旦嚟咗一只雌性嘅飞虫嘅时候，雄性咧就会围住佢系咁喺度飞啦。所以咧，可能你见到一大群嘅虫喺度飞，中间可能有一只啊，原来就系雌性嚟噶。另外，昆虫点样睇嘢，相信咧你都应该略知一二噶啦。昆虫嘅复眼系由好多嘅细眼仔去到组成嘅，每一只眼仔只能够咧就形成一个点啊，所以咧好多只眼仔就可以拼成一幅嘅图像啦。构成昆虫复眼嘅小眼越多，佢睇到嘅世界就会越清楚。如果小眼比较少嘅话咧，即系比数量比较少啊，佢睇到诶蒙啲啦。其中咧好眼力嘅就系乌蝇啦。啲虫咧都系几得意嘅，例如啲乜嘢呢？例如其中一只叫萤火虫，佢哋需要咧就发光吸引异性。萤火虫嘅光咧就唔系一直着住嘅，而系一闪一闪咁样。不过咧相隔嘅时间咧就都好短嘅啫，你都知佢哋闪下闪下噶啦。呢种嘅浪漫啊都几厉害嘅。另外就系你有冇发觉有啲虫咧浸完落水之后咧弹翻上嚟嘅时候，啊佢又好似冇乜反应。有阵时有啲又继续生猛，喂，到底点解咧？昆虫使唔使呼吸咧？嗱，昆虫咧咁细只嘅，点会有个肺喺度啊？腮都冇啦，系咪？佢哋身上咪净系得啲窿窿嘅啫，佢哋可以咧喺呢啲嘅叫做小孔啊，细细个嘅窿窿嗰度咧就让空气喺里面流动。所以如果一只昆虫啊，你甚至乎将佢嘅头浸埋落水入边咧，佢咧就唔会叫做浸亲而死嘅。整个嘅身体浸落个水入边咧，佢先至有机会咧呼唔到吸而死亡。其实头先讲开眼睛啦，蜻蜓嘅复眼亦都咧就系多达28000个小眼组成噶。所以咧，其实咧，如果你话嗱头先话乌蝇嗰个视力好啦，蜻蜓嘅视力咧都称得上系昆虫界入边嘅真系最厉害嗰个。昆虫啊，仲有好多嘅，例如咧就系、是、螳螂，螳螂又系一种咧好特别嘅昆虫嚟噶。螳螂啊，嗰两只嘅镰刀啊，成日都好似放喺前面咁样，非常之恐怖啊！当佢嘅爪一打开嘅时候咧，就会露出啊佢可怕嘅巨型眼睛，猎物咧就会吓到咧就喺原地嗰度就唔喐噶，真系一喐都唔敢喐啊吓！于是乎咧，咁啊螳螂就可以将佢啄咗佢啦。啊，头先都有讲开乌蝇啦，乌蝇咧虽然嗰个眼啊都相当犀利，不过咧原来有一只嘅乌蝇啊都好劲嘅，咁啊喺呢一个嘅纽西兰嗰度，咁啊有一种嘅乌蝇可以喺呢个岩洞上边咧，好似蜘蛛咁织网嘅，上面布满咗好多细小嘅一啲黏液蛛啊，咁啊等呢个网织完之后咧，咁啊乌蝇咧又会好似萤火虫咁样咧发热发亮嘅噃。有啲光喺度，於是乎咧就係幫佢吸引到其他嘅昆蟲過嚟，然後又係做咩啊？又係將佢哋釘咗佢咯。 人抱着一張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从游你午睡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 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 早上的时间再同你望望天气，天晴，日间是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3度的，所以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都会干燥了。下个星期一天气也都会有转凉了，现在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6%， 又可以听一听怎样可以扮靓着靓一点。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阿海啊，我好多时咧都有啲靓衫咧，我买嗰一刻咧我就已经决定，我未来十年都要着佢噶啦。 哇！你谂住着佢十年都，咁你要保存得件衫好好先得。 系啊，不过我自己即系尽量咧都几似一间时装店嘅做法嘅，就系我每件衫我都会入胶袋包住佢咯。 哇！你系好过一间时装店嘅处理方法。 系啊，我直情买晒啲即系嗰啲 ziplock 袋咧嚟到逐件 zip 住佢噶。 哇！你好犀利啊！ 系 啊，嗱，我哋又不如一齐估下咧，其实一件衫大概由佢生产去到被弃掉，其实而家大概一件衫咁样计一条佢嘅生命啦，其实大概几长寿到咧？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咧，一般人咧年年都买新衫嘅，不过呢到底嗰件衫会 keep 几耐咧 就 唔知啦。 掉咗其他噶嘛？哦、你有啲都会 keep 噶嘛？即系由佢生产到真系一件衫被弃掉啦、大概嘅时间会系几长咧？ 三年？ 你好叻、哦！应该是三年半左右啦，其实大概是即非正式的统计啦，咁样由佢出厂去到件衫被弃掉咧，大概是三年零的时间。咁、我哋都会觉得，哇！如果三年几件衫，你头先讲都想 keep 十年噶嘛，咁有啲衫真系想 keep 超过三年，我哋就要件衫长寿啦。 系啊， 唔系首先要个人长命过件衫先。 系啊，十年应该都有嘅，十年命。 系啦、啊，咁。就自己要保持好自己嘅身體，你哋要長命過件衫，咁然後就諗下咧點樣幫件衫咧都長命啲，其實都係有方法嘅。 係 係啊，我哋就講下咧點樣可以令件衫咧長命一啲啦。 嗯，好啊，洗耳恭聽。 冇錯，咁我哋聽下咧第一個方法咧，其實就係我哋都會洗衫噶嘛。 嗯， 係啦，我哋其實洗衫都唔好忘記，我哋都要洗埋個洗衣機。 係。 是啊，因为呢啲衫我哋一般都系机洗啦，我哋其实都已经系好少会洗衫嘅。 嗯。 即系好少会手洗 手洗。 手洗。面就系、是。亦都如果你话攞出去干洗啦，其实都会好贵啦咁样。 嗯。 但我哋就冇留意到，当你部洗衣机长年累月咁去帮你清洁衣物嘅时候呢，其实佢都系呢一个藏污纳垢嘅地方嚟嘅。 嗯。 所以如果你想件衫长袖啲呢，你必须要帮你嘅洗衣机定期都要做清洁啦。 系。 因为呢其实如果你个洗衣机系唔干净嘅话呢，你洗嘅衫慢慢都会唔干净。 嗯。 个做法呢其实都好简单嘅。咁就大概我諗你一至两个月到啦，其实都可以自己呢帮个洗衣机做一啲清洁。我哋之前其实呢可能几集之前呢都提过嘅。坊间呢都会有一啲呢专门系清洗洗衣机嘅一啲嘅 物料咁样啦。 你 倒落个洗衣机，咁你清洗咗佢，然后开一缸清水再洗一次呢，基本上都系 OK 嘅。 嗯。 系啦，咁你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其实都可以清洁到个洗衣机，或者唔系咧，我哋成日都会提啦，就系、是、梳打粉，落少梳打粉落去啦，咁都会帮你个洗衣机咧，其实就会可以定期清洁一下咯，咁你个洗衣机干净，你洗嘅衫都会干净，你件衫冇咁容易污糟，佢嘅寿命自然都会长啲啦， 系， 咁呢个咧就系其中第一个方法啦， 咁我谂洗完之后系咪都同嗰个保存有关系咧？ 嗱，保存我哋一间都会可以讲下嘅，我哋继续都系咧可以讲埋洗衫添。 系 嗱，洗衫咧，我哋会有一个迷思咧。嗱，我自己就会嘅，尤其是喺疫情期间洗衫咧，总系觉得咧落嗰个洗衣液啊，或者洗衣粉都好啦，硬系觉得咧落得唔够啊，成日就惊死咧会唔会唔够洗衣粉，跟住啲衫唔够干净咧咁样。 嗯， 于是乎咧，你就会越落越多呢一啲嘅清洁剂。 系。 但恰好相反，其实太多咧，唔代表你嘅衫咧会越嚟越变得干净、反而你就会令到咧啲洗衣液又好啦，或者系啲洗衣粉都好啦、其实佢嗰啲 chemicals 咧就会残留咗喺呢件衫上边， 系， 咁就会咧直接或者间接会对你呢件衫咧系会造成一啲伤害嘅， 嗯。 所以就适量咯，我谂你都系睇翻嗰个洗衣粉。或者是洗衣液它那个的封面其实它 suggest 你呢洗多少衫落多少一般呢你跟回它的做法。 其实呢太多洗衣粉很多时候洗完衣服出来反而会一大大的。 没错就是因为它、可能它是不够平均了。 嗯。 就是因为你落得太多而它不能够平均这样是溶于你的水入面其实你就会发觉好像有一笪零零四四白咗啊，或者有笪系洗衣液啊、洗衣粉嘅渍喺度啊。咁、你可能之后你哋要补翻，你可能就要抽翻佢出嚟咧，你自己手洗啊，用翻啲清水洗翻干净佢咯。 系， 如果唔系就会有啲多余嘅 chemicals 咧留咗喺件衫上面噶啦。好啦，另外啦，咁我哋提到洗衣液啦，或者洗衣粉都好啦，咁另外一样咧，我哋都会用，但系我自己咧就非常避免使用嘅一种啦，就系、是、漂白剂。 系。 我以前咧都会间唔中会漂衫噶，好多时咧坊间都会标榜咧，有啲衫就系、白色衫你又要漂，颜色衫你都可以有一啲嘅漂白剂你可以漂嘅，咁啊令到啲衫咧更加光鲜啊咁样啦。其实咧唔好忘记啦，呢啲所谓嘅漂白剂咧都系一啲化学成分 系 造成嘅嘢嚟嘅。 嗯， 长期用啦，佢会对环境啦或者对我哋人体嘅健康啦都会有啲唔系咁好嘅影响咯。 嗯。絕對同意、 所以如果你想维持那件衣服是洁白的、我们又来了就是梳打粉它真的好用的你真的不妨呢、买定一樽的梳打粉呢在家里放门口、你如果件衣服你有些领位、袖口位夹粒底位呢特别污糟的其实你就用少少梳打粉稀释了的水在那些位置捽下它其实就已经够了就好过你用漂白剂很多这个我们都要留意了 是 好啦，另外一个啦就系、咧，当你去件衫洗完之后，我哋会有一个揈干水或者系扭干水嘅程序噶嘛。就系、当我哋扭嗰个衣物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令嗰啲纤维咧会破坏噶。所以久而久之咧，其实佢会可能系好似我哋啲皮肤咁，我哋好多时搽面咧。搽啲cream 啊喺块面度嗰阵时咧，好似惊死佢渗透唔到咧，就好大力咁样捽佢落去。 系啊， 其实系唔需要噶嘛。我哋有时就会话，可能你系拍打落块面度啦，轻轻去搓起我哋个面咧，其实我哋嘅都会吸收到嘅，我哋嘅皮肤 系。 其实衣物咧同样都系咁样嘅道理，你唔需要拧得佢太过犀利嘅。 系。 所以點解有一啲衫咧，我哋係會 suggest 係一啲叫 flat lay， 你係放平去晾乾佢啦。或者咧有一個嘅 washing label 咧，其實就係佢話俾你知 ，do not wire， 即係你唔好擰件衫。係，其實就係唔好破壞件衫嘅纖維。咁如果唔好擰，咁我哋好難嘅。有時你洗衣機會揈乾，或者我哋 點都會扯到啊。 你都要扭乾嘅咁樣。我自己有時就會係用毛巾索下啲水啦。如果你唔想扭得佢太勁，你用乾毛巾去索下佢啲水啦。拧就拧轻手啲啦，然后用毛巾去索下嗰啲水，跟住先至晾佢。咁你件衫其实嗰个纤维 keep 得好嘅话啦，佢嘅寿命都会长啲咯。 系， 咁然后啦，最后头先你都提过啦，就系话件衫我哋保存之前我哋都提过噶，有啲衣物咧我哋可以放喺上格，有啲我哋可以放喺下格，或者有一啲我哋会放啲嘅干燥剂啊，或者你个别独立包装佢去。存放啦，咁呢啲嘅即系生活嘅小智慧咧，我哋都要记住咯，咁啊令到件衫可以长寿啲咯。 系啊，我而家尽量咧，即系将啲衣物咧都分开佢嚟摆，轻还轻，重还重。所以咧，我今个冬天就好开心啦，因为我执咗成个柜咧攞嚟放颈巾咯。 啊，你咁你就好乖啦。 系啊，因为我实在太中意买颈巾啦。 啱啊，尤其是而家呢啲天咧，我都系嗰句，咁穿搭我哋可以多一啲嘅层次，唔使着好 多，但你可能是加件外套仔啊，加件披肩有层次感，然后呢就是你我哋叫做即可加可减咁样咯，你随时你除咗佢又唔会话太牙顶嘅。咁都係我觉得呢个唔太冷嘅冬天穿搭嘅技巧咯。 係啊，不过我都希望佢可以变得冻啲啦，快啲。 哦、我都不存寄望 的了希望可以穿一些新一点的厚衫如果不是又是得个买字得个等字那就好失望的了、 所以买了回去就好穿了千祈不要入这些衫摆在这 里、是啊没错大家都要穿它这些衫才会开心的 是啊然后就好好保存它等它长命一点 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即跟自己心爱的衣物一起共度一个开心的冬天 没错 不谢谢阿凯 不谢谢芭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日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加油吧，香港排球人！ 虽然可能我哋自己嘅身体条件唔系话冇其他外国嘅选手咁高大啊，咁但系其实技术上系可以弥补到。 光影围城，重温港产影视作品。 一碌蔗佢用匀晒成个长洲，由你沿住海岸，佢连啲深山都用埋，你唔知道系长洲嘅地方佢都有用咗。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六分嘅时间啊，咁啊，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先有白元浩咧，咁啊邀请到，哇，边个啊？梗系晨光交通天文台嘅 Didi 啦，同我哋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 早晨啊，多谢你嘅邀请啊，小白 吓，系你要上面先得嘅， 咁上面啦，晨光系咪咁讲啊？是 你 Didi 喎， 小白系咪咁讲啊？晨光，我继续再讲翻 继续。 咁我想讲翻咧。就是交通今朝早幾特別的，有四宗都是緊急維修需要封路，大家留意一下、就在紅磡的德文街去模糊街方向，介乎文泰街至到紅磡道一段需要全線封， 即是德文街去模糊街方向啦，就全线封。模糊街反方向去翻德文街咧，就近住船澳街嘅中线咧就封闭嘅。咁另外啦，广东道介乎南头街同埋奶路臣街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啊，封咗一段嘅广东道啦，介乎南头街至到奶路臣街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另外啦，码头围道呢个就早日前嘅啦，码头围道喺土瓜湾啦，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啦，就封咗慢线。咁另外咧，喺佢隔篱嘅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咁但系码头涌道呢一段咧，就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咁大家留意翻头先我讲上述嘅封路嘅路段啦。咁而隧道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啦。狮隧出九龙咧，今朝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世界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消息啊，都好啊，哇，几惊！尖沙咀广东道封闭啊。咁啊，头先阿 Toby 话俾我听啦，广东道介乎南头街至到奶路臣街一段咧，已经全线解封啊。 啊，几好！ 广东道全线解封，咁揸车朋友咧可以用翻呢个路段。 朝头早咧，有阵时虽然都会听到一啲，譬如紧急维修啊，而导致可能路面上边有一啲嘅叫做维修嘅时间，咁啊封一封先咁。但我发觉普遍嚟讲咧，都系真系几快脆就已经可以解封。 某啲地段系噶， 系咯，即系有啲当然你话喂，上次上两个星期我哋听 仲未搞掂啊， 几个星期 系几个月啊，好似所以嗰啲太耐行太耐。 譬如你话山顶嗰啲咪搞掂咗咯，已经 系啊，即系某啲地方系好快 嘅，系咯系咯。 咁啊，其实香港人咧嘅效率好快， 效率真系好快嘅。 系啊，真系非常之好啊！咁啊，讲开咧，阿小白想同你分享咧，今日有单盛事，庆祝呢一个明钟一百周年，尖沙咀地标钟楼啊， 系咩？ 系啊，一百周年啊，庆祝。咁你有冇成日？我哋成日都讲啊，喂，尖沙咀边度等啊？钟楼等啊？系啊，喺嗰度等咯。 系啊。 咁啊，今日咧下昼六点钟再次响起相隔七十一年嘅钟声。 哎呀， 七十一年冇响，唔系你咪廿你有听啊？六点啊，今日六点钟啊。 今日六点。 黄昏嘅六点钟，你可以喺钟楼。 七十一年， 相隔七十一年 都未听过。 梗系未啦，我谂而家系啊，十几岁听过，而家都八十几岁啦。 系咯， 系咪啊？因为你七十一年冇响过嘛，你计下条数。 哎呀， 咁即系话你十几岁听过嘅话，你而家都八十几岁啦。 有啲想去即系听一听添。嗱，虽然我即系注意人流啦，同埋新聞一定有得睇嘅。 系啦，注意人流呢样嘢紧要。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我惊好多人咧就企喺个钟楼下低咧走咗出去马路啊。 哦，系、哦。 因为好多巴士同埋私家车、的士都入嘅嗰三条行车线。咁、你知啊，逼下逼下，企下企下，企咗出去马路咧就危险。 系啊，地方唔系好大嘅就嗰度。 系啊，所以提一提啦，各位，如果真系想去听翻相隔七十一年嘅尖沙咀钟楼嘅钟声咧，可以听一下噶。咁讲翻钟楼嘅历史咧，我都成日 research 咗少少嘢。 你知唔知咧？其实我自己有一啲叫做。網站好喜歡去瀏覽的是什麼呢？就是以前香港的一些照片，講緊以前即係可能譬如八十年，或者有啲甚至乎真係好似鐘樓咁樣咧，佢哇都一百年咁樣。 係啊， 咁佢咧就有一啲黑白嘅，咁有啲甚至乎佢而家咧就佢將啲相片重新咧又再上過色嘅。 係， 咁啊真係可以將以前嗰啲風貌咧就睇翻啊，原來以前吐露港係咁樣嘅。 係啊，又或者、 哇，原來以前荃灣係咁樣㗎。 我中意睇翻呢啲㗎。 係啊，跟住再睇翻譬如以前中環，哇，中環，哇，唔怪之啦，以前因為我同你都冇經歷過嘛。 係啊， 啲人成日話咩以前中環嗰啲地方叫維多利亞城啊， 係啊，你都咁年青， 鬼知咩？睇到冇，我細個睇嘅時候已經全部大廈嚟㗎啦，係咪先？ 係啊， 咁但係睇翻啲相咧，你真係覺得哇！ 好大分別啊！ 真係成個歐洲咁樣 嘅 喎， 真係好誇張啊！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一路好多唔同嘅相片對比嘅時候，你就發現得到咧，原來香港嘅進步咧相當之犀利。咁如果你話鐘樓嘅時候咧，我都有睇過鐘樓啲以前啲照片啊，由佢啱啱開始起嘅時候，我有見過即係舊嗰啲照片啦。跟住有啲咧，甚至乎係到佢成為咗呢、這個火車總站嘅時候咧。又睇過啲照片啦，哇！去到今時今日就已經同呢一個文化中心黐埋一齊啦。 哇！幾犀利，一百周年啊！ 好犀利啊！ 係啊，所以咧今日嘅黃昏六點鐘再次響起嘅鐘聲好正。咁講翻，其實你都頭先講咗啦，鐘樓咧其實原先係九廣鐵路火車總站嘅一部分嚟噶嘛，喺1915年落成啦，就喺呢個火車站旁邊啦。但係好多人咧都係嗰陣時去買飛啊，可以睇到啊幾點鐘啊咁樣噶嘛。 就係、靠個鐘樓 啦。係啦，咁後期點解會轉變咧？歷史我唔想講太多啦，留翻俾他人自己慢慢去睇啦。 歷史轉變就係因為有手錶咯，唔睇咯。 唔係啊，原來因為點解咧？ 是鐘樓的四面時鐘改由不同的摩打轉動啊，顯示的時間有些差異、啊。 我竟然有啲咁嘅事啊！ 所以就不再看咋。原來因為佢轉咗摩打之後咧，四邊的鐘咧有少少差異，所以就不再俾你哋睇時間。 哦，呢個真係唔知喎，呢個 我都係睇 research 啲資料。 哇，好嘢啊！ 咁啊，講俾大家聽啦，今日去睇嘅話咧，黃昏六點鐘咧就聽唔係睇啊，咁就小心啲啦。咁但係咧唔緊要啦，你唔去現場咁點啊，小白？咁原來咧鐘聲啟動典禮咧會喺5:50開始。你可以唔去現場睇，可唔可以網上都睇到？ 邊度？ 嗱，可以咧喺呢個百載鐘鳴，百載啊！在你知咩在？ 我知百載鐘鳴， 係啦，百載鐘鳴啦，同埋康文家家家嘅 Facebook 度咧，可以同步直播。 哦，即係都係康文署嘅。 係啦，同步直播噶。咁你開兩個專頁啦，咁可以睇到噶。咁你唔去現場嘅話咧，都開個手機感受一下。 希望唔好塞車啊，網絡。 啊，唔會，希望唔會啦、啊。都好啊，聽翻鐘71年冇得聽，係咯，聽下都幾特別、啊。 佢嘅鐘聲係點？我真係我即刻個腦入邊諗咗幾種唔同嘅鐘聲嘅。 係咯，我都唔知 道。即係佢係噹噹嗰只，定係佢嗱佢六點啊嘛？ 噹叮噹。是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就没听所以就一阵间一起听咯。 是啊问一些年长那些是不是会有回忆呢 同埋六点的时候因为有些钟它可能一点响一下三点响三下那些嘛。 是。 那么六点会不会响响当当当当当当当六下 我又不知道。 不紧要不得闲的话网上就在网上看啦。网上就听和看啦因为它有一个开幕典礼。 一起感受一下啦。 好啊。哎、 有没有问到它啫有没有响完之后以后都会继续响返定还是响。 正是今日就应 该。正是今日咋。 是啊100周年就是今日下午六点。点钟再次响起 嗱、 我收嘅资料就系今日咋，稍后会唔会变唔知 好珍贵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 讲多两句先，好珍贵，好珍贵啊！ 系啊，咁大家就要留意咯。所以 OK，、 希望迟啲可以长享长有啦。 咁呢啲就唔知道你知啦，世界变得好快噶嘛。 系啊， 好、多嘢都唔可以肯定。 非常之重要嘅消息啊！唔该晒 Didi 先。好，天气方面交俾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天气都几好喎、啊，咁啊，即系唔使伴随六点钟个钟声嘅，咁啊，大家想去睇就睇啦，如果唔系网上都会有啲直播嘅，咁啊，唔一定个个都放晒工啊吓，咁我哋即系当然就望住放工啦，不过依家要先起咗身翻工先，今日都系好天气嘅。蓝天白云都睇到啦，咁啊，亦都几温暖、啊，咁以为今日朝头早会冻起上嚟，亦都未至于，可能唔系今日冻下，过一两日先冻，咁今日都见到大家都系比较轻便啲嘅啫，你话翻工啊或者翻学嗰啲装备咧，未至于要着到校褛咯，即系始终即系依家都未算系香港理论上最冻嘅时刻嚟嘅，都系。秋秋初冬咁樣嘅一個狀態，但係 suppose 應該凍㗎啦，因為你睇睇依家，喂講緊即係差唔多仲有十多日啊，聖誕節咁啊，聖誕節理論上應該凍啦，咁再加上就係、是、如果用中國傳統啲咁樣，喂都做冬啦，即係仲有即係 around 接近十多日咁樣，咁理論做冬嗰日應該係冬至一定係最凍啦，咁但係即係暫時嚟講又未觀察到或者未感受到嗰、那個。比較凍啲嘅天氣，咁有啲朋友仔中意凍嘅，咁我啊一般般，咁最緊要就係注意保暖，同埋咧喺户外運動嘅時候，尤其是有好多行山嘅朋友仔啦，有到上山又凍多幾度啊，唔好懶醒啊，著咁少咁樣啦，咁呢啲都係一啲温馨嘅提示，咁詳細天氣咧交翻俾小白講啦。 好，唔該曬 O。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咧，天晴，日間乾燥，最高嘅氣温大概23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初時風勢清勁嘅。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以及乾燥，下個星期一咧天氣轉涼，咁啊留意住啦。而家室外氣温係19度，相對濕度75%啊。咁啊，朝頭早嘅時候我哋都有晨光大學啊。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有資深經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紧天分呢一样嚟噶啦，即系讲话有天分诶有优势啦，即系叫做好似赢在起跑线，应该会容易啲上手啊咁样啦。好啦， 系 调转咧，如果我真系好冇天分，咁我咪应该转行咧？ 嗱，首先咧呢一句咧，上一集我就话我唔会用天分去做一个叫做我形容为标签或者放咗佢系一个成功嘅。 主要因素啦。 嗯， 但你呢個咁樣講咧，我又用另外一個 angle 答你啦。 嗯， 又唔好咁樣覺得自己冇天分，呢啲就有少少妄自菲薄啦。 咁唔係喎，你諗下，如果我喺同一個工作間裏邊，我發覺哇，啲人嗰啲反應又快啊，然之後好似樣樣嘢一點就明，而且好似做到都幾足嘅時候，自己硬係樣樣都爭少少，咁都好挫敗，同埋都好懷疑自己係咪應該繼續落去嘅。 嗱，所以點解嗱？呢、這個真係你解答曬我點解我上一集不停講咗成三四次，我話我唔特別喜歡用天分呢兩個字去形容任何人嘅原因就係咁樣啦。 嗯， 大家好容易墮入咗一個陷阱咧，就覺得咧天分就差唔多已經係一個你做唔做嗰樣嘢嘅一個指標啊。 嗯，會噶。 係啊，但係大家忘記咗，我上個禮拜亦都有提嘅，零至一百有99個 number。 嗯， 你嗰個所謂冇天分，你係得兩分啦、啊，定係你有四五十分先？ 嗯， 係嘛？因好多人係唔識得去稱，佢哋淨係識得去用我有天分定冇天分。 嗯， 係嘛？咁你咩叫冇天分啫？你負數你就冇天分啫。 嗯， 系嘛？咁但系唔系其实好，其实好难你做每一样嘢都负数噶。 嗯嗯。 咁但系就因为咧，我哋喺语言之间咧，言语之间，大家成日用天分天分呢个字去搞到自己咧，好似有变相啊。当你觉得自己，我觉得嗰个坏处系咩咧？如果你过分地觉得自己有天分，好、 嗯、 容易你就觉得自己，诶得噶啦，我掂噶啦，唔使练咁多噶。 嗯。 呢个事有发生嘅。 系啊。 但系如果当你觉得自己冇天分咧？你又會對自己個人好冇信心，好冇自信啊！ 嗯， 誒、欸，算啦，我都係唔夠佢嚟噶啦，咁樣， 嗯， 好似攞獎項咁樣嚟計啊 ，Barbie， 就算喺奧斯卡又好，好多唔同嘅獎項都好，我見過哇，真係無數嘅演員，不論男不論女啦、啊、都係可能做咗十零廿年，甚至乎二三四十年，先至去有機會攞到嗰個獎噶。咁唔通一個演員佢二十年都冇攞到個獎，你就覺得佢係冇天分？咁但係突然間隔咗晚嘢，佢就攞咗個大獎嘅時候，你又突然間覺得佢天分好好咯噃？咁唔會噶嘛？ 嗰 個人其實一向做緊嗰樣嘢，唔會因為一晚佢唔同咗咯。咁變咗大家就用咗一個叫做獎項，就去釐定佢嗰個天分啦。其實咁樣其實未必亦都係一個最佳嘅一把尺咯。 嗯。 好啦，那邊箱調翻轉啦，記唔記得我哋早一排我哋咪講過幾集關於真人 show 嘅？ 係啊，記得啊。 我話你哋唔好成日覺得啲人咧，喐下就喊，喐下就喊嗰啲係做妹啦。 嗯， 我叫你即刻喊出嚟啊！我都唔知你點樣先至可以喊到啦，係咪先？ 係啊，都唔係咁容易㗎。 嗰樣嘢點樣嚟嘅咧？其實大部分我唔形容香港咧，我唔十分清楚。喺、 嗯、 美國啊，喺中國大陸啊，喺韓國、日本好多大嘅市場咧，好、 嗯、 多做演藝或者做演藝唱歌嘅朋友咧，其實佢哋都係讀嗰科出身嘅。可能佢讀 theatre， 可能佢讀讀舞台，讀電影，讀舞蹈，讀音樂，讀聲樂，好多都係讀即係嗰啲專科出身嘅。 嗯， 其實佢哋大部分嘅人，唔通你覺得會走去讀舞台嗰啲？个个都觉得佢真系有100分天分先至去读嘅咩？ 嗯， 可能有啲会系我中意呢一样嘢，我唔知道我有冇天分，我可以读完出嚟之后，咦，我发觉咗我有嗰方面嘅天分、哦。 嗯， 或者我都有见过 case， 我直情识得有朋友以为自己有天分，就去读嗰啲，佢、读完三年出嚟之后，竟然间同我讲 ，Jerry， 我发觉咗原来我系个天分系唔够嘅。 嗯， 所以由幕前转战去幕后。 嗯。 咁、所以呢有好多嘢呢，其實我咁樣講呢個例子或者呢個說法出嚟係想形容乜嘢呢？好多嘢你係唔經歷過，你唔經過過嗰個過程、其實你係真係好難做一個準確嘅預測嘅。 嗯嗯， 衍生出嚟嘅就係話唔好用天分與唔天分去，即係唔好淨係齋用天分去幫你 make 一個人生嘅決定咯。喺你人生旅程入面，其實可以好多唔同嘅元素可以去協助你去做決定，究竟你選擇嗰啲乜嘢，而唔係話單單係話，我都唔夠隔離嗰個你㗎啦，咁我唔做呢樣嘢啦。 嗯， 哇，咁你呢樣又話唔夠嗰一個人哋你，第二樣你又話唔夠人哋你，咁你咪咩都唔使做。系咪？ 唔好净系因为觉得自己冇人哋个天分咁高而去放弃咯。 好多时候咧，有好多人咧就会用一啲比较，英文叫做 high profile 嘅工作，例如做演员一定系比较 high profile 啦。 系啊，系啊，嗯。 对于啲 high profile 嘅工作咧，好多人就会觉得天分比较紧要啲啦。因为点解咧？ 容易受外界影響啫嘛。即係如果我做一樣嘢係唔需要受外界認同同埋影響嘅，其實你唔會用天神嗰樣嘢形容自己形容得咁深㗎。係，因為冇人睇到嘛，冇人知啊嘛。譬如我做，即係所以變咗你喺好多嘅人生嘅決定入面咧，其實係自己陷入咗一個自己設俾自己嘅一個陷阱圈套。 嗯， 啊，好多時你去有少少，我覺得有少少賴啊，賴落去。我唔夠天分啊，或者哎呀賴落去人哋話我呢樣，人哋話我嗰樣。最重要嘅就係你緊諗清楚，你有冇嗰個真係咁深愛嗰樣嘢？你有冇嗰種毅力？因為有天分真係唔代表你一定得㗎。我哋見過好多好多人有某一種嘅天分，但係譬如話際遇唔夠好啦，或者個個態度唔夠好啦，出咗嚟嘅結果亦都唔一定係最好。所以我就反而咧，我會鼓勵一啲朋友唔好俾天分呢兩個字去限制咗自己做決定咯。因為你睇翻歷史發展以嚟，最好嘅人，最有觀眾緣嘅人，最有親和力嘅人，唔一定。一定是最有天分的人咯。 同埋我觉得天分都有好多种嘅，即系可能你嘅天分唔系你眼前见到人哋即刻发挥得比你好嘅嗰样咯，但系你另外一啲天分都可以利用得到噶嘛。 嗱，我都有，我亦都有提过啦。天分对我嚟讲系个 package 嚟噶嘛，系嘛？如果你有80分天分嘅 Barbie， 但系我 Jerry 我得50分天分嘅啫。咁但系咁啱巧俾我遇到一个最好嘅角色，哇！唔知点解爆红咗。就那邊箱咧，80分天分嘅 Barbie 咧，就一路都呢樣你又話唔做，嗰樣你又話唔中意，都唔適合我。咁可能你又好似係贏咗起跑線，但係未夠三年，我已經即係衝過咗你好多咯。咁所以其實天分係一個 package 嚟嘅，包含嘅元素係好多，唔係單單淨係話。我懂得做呢样，我懂得做嗰样，就叫做系天分嘅全部咯。 同埋我都好相信一样嘢就系、是、咧，虽然咧天分就先天啦，但系后天嘅努力都好重要嘅。即系如果你能够冲破咗自己呢一个心理关口，即系觉得姑勿论你天分高好或者天分低都好，我嘅努力系可以赢你嘅。你赢在起跑线，唔等于我之后会跑得慢过你噶嘛。 嗱、我哋去到即系去。conclude 天分呢一樣嘢咧，我個説法就係好似我一開頭我都講，我哋天分其實只係叫做俾自己一個更加了解嘅指標，我能唔能夠做呢一樣嘢，嗰樣已經係一個天分嚟㗎啦。即係譬如我把聲咁樣嘅，唔通我走去唱歌咩？咁我好明顯我冇嗰個天分咯。只係一個甚至乎唔係絕對唔係一把尺添，係一個指標去話俾。我听我自己去了解自己嘅时候，我有冇某一样嘢嘅天分？我去嗰方面嘅发展系咪可以最好？但系系咪又真系唔得咧？我哋唔好俾天分变咗一个包袱，变咗一个担子咯。即系我会咁样去睇呢件事嘅。 点都好啦，有冇天分嘅人都好，都一定要继续努力，朝住你自己中意嗰个方向进发啦。 其实咧 ，Barbie 对于某一种嘢，有嗰、那个。喜爱、堅持、有毅力，你肯即係犧牲好多嘢，希望去完成一樣嘢。其實呢一種嘅態度都係一種天分嚟嘅。 好好珍惜自己唔同嘅天分，好好發揮啦。 係啊， 好啦，今朝早同 Jerry 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每朝六點你想做乜嘢呢？繼續瞓覺，冚埋張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好啊 ，O 都喺度啦。 系啊，小白今日就要用呢个安心出行啦。其实平时都要用嘅、今日就比较宣布啦，就必须啊，必须即系比较严令啲啦。咁、所以都想透过大电波同心机旁边嘅听众讲啊，系啦，必须用安心出行，去边要用啊？食肆啦、街市啦，以至咧去戏院嘅。咁之前咧都睇到有一啲报道啊，话有啲长 長者咧入去街市嘅時候搞好耐都未入到去 街市，唔係好識用啦有陣時。 係啦，咁所以即係有關嘅一啲電信商啦，其實都推出咗一啲長者 plan 啊，叫做安心出行 plan 咁啊，因為佢哋之前其實未必用嗰啲智能手機嘅，有啲長者仲係撳緊一二三四五六七，跟住加粒星星啊嗰啲好簡單嘅 button 嘅掣嗰啲手機，咁我冇辦法啦，都要換一換機啦。咁你 不過都要賺一賺譬如我自己都成日出入街市咧，見到都有唔少嘅長者，佢喺呢個使用安心出行嘅時候都遇到啲困難，咁真係要賺一賺喺佢哋街市門口駐宅嘅一啲工作人員啦。大家都真係好用心去到幫， 盡量幫手係咪？ 係啦，幫到幾多真係睇到佢哋幫幾多。 係咁，但係即係幫佢點樣撳翻個掣出嚟都一件事啦。咁但係你有手機先有得奪啦，正所謂。咁所以喺嗰、那個叫做數碼手機嗰度咧，咁好多公公婆婆反而呢一轉咧就真係換咗手機啦。咁你話換咗數碼手機？咁你唔係話就咁用翻舊時佢哋 3G 嗰啲 friend 就得，或者再舊啲啦？可能有啲人係。真係仲係有啲電費或者電信供應嘅計劃係打出打入嘅啫嘛，冇任何嘅數據噶嘛。咁我同你而家係諗緊一樣嘢就係、是、喂手機我哋而家要上網要打機啦。咁但係好多公公婆婆或者長者其實佢唔需要打機，唔需要上網， 佢淨係要打到電話啫。 係啦，但係咧依家都冇辦法，因為換咗呢個數碼嘅手機啦，或者智能手機啦，咁所以咧就要轉埋個 plan。咁啊所以電信供應商有啲都。挺好的，其實有些長者 plan 咧，佢都拉到去五十零蚊一個月咁樣啦。咁當然你有即係長者證核實咗個身份，你先可以出到呢啲 plan。咁我覺得五十零蚊一個月又即係相對係便捷同埋幾優惠嘅，即係對比我哋可能依家啊工作需要用到成四五百蚊嘅 plan， 咁呢啲都係要考量之列啦。所以即係希望即係各界都幫幫手啦， 多啲優惠咁啊，設立多啲唔同嘅月費計劃啊，等啲長者咧用起上嚟嘅時候又覺得啲荷包又唔會。好辛苦咯！ 今日系12月9日，星期四，农历11月初6。释宜、开光、祭祀、安藏、出行、礼法、伐木、作粮、破土、入殓、除服、成服、收坟、立碑、开柱眼。 今日多翻啲释宜做嘅嘢。 每日都会有啲唔同㗎嘛。今日记作租安门造桥开市安葬。 唔关我事，我唔理㗎啦。 可能关其他人事，你都听下啦。今日都系国际反腐败日。 我会全力支持建构一个廉清嘅社会。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警方正系调查一宗网上诈骗演唱会门票案，暂时冇人被捕。警方接获一名35岁男子报案，话佢早前喺社交平台向一名男子支付大约5000元购买演唱会门票，之后未有收到门票，疑犯亦都冇向事主退款。事主怀疑受骗报案，案件列为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政府发出最新的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26个指明地方的人士，必须在星期五或者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两宗在潜伏期间曾经在香港逗留的初步确诊输入个案，有22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机场一号客运大楼6楼和7楼、环亚机场贵宾室、香港君悦酒店宴会大礼堂、香港洲际酒店大堂低座恩桃轩、太古城高山台宝山阁、香港中央图书馆、海洋公园万豪酒店海湾地下员工餐厅和 LG 层男员工更衣室，以及莫王维牙医诊所等。另外，由于4间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相关学校或者其指明级别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英国至少确诊大约600宗 Omicron 新变种新冠病毒个案。卫生大臣贾惠德话，感染 Omicron 的真实人数可能达到10000人。英国健康安全机构根据 Omicron 的传播速度估算，未来2至4星期，英国一半新的确诊个案都会是 Omicron 逐步取代 Delta。首相约翰逊说，为了减慢 Omicron 的快速扩散，英格兰收紧防疫措施，实行 B 计划，由下星期一起民众可以恢复在家工作。今个星期五开始强制戴口罩，扩大至大部分的室内场所，包括戏院和剧院。另外，英格兰会在局部地方推行疫苗护照。下星期三起，进入夜店和超过10000人的大型人流场合，例如是体育赛事，必须持有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证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Omicron 将会显著影响全球疫情。总干事谭德赛说，已经有5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 Omicron， 预计将会继续扩散，对全球疫情产生显著影响，但目前难以预估具体的情况。南非感染 Omicron 的病例数量正是迅速增加。谭德赛呼吁各国加强监测和病毒基因的排序，了解 Omicron 是否能够超越 Delta， 成为新的主要新冠变种病毒。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咧，影响到挤塞噶。先讲咧就系土瓜湾嘅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慢线，因为有水管急收，咁而家咧净系可以行快线行车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重复多次咧，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慢线系封咗，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而家车龙咧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喺黄埔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和红磡道之间的全线亦都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芜湖街去德文街近住船澳街的中线同样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你嘅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嚟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知就咁听会唔会都有窒息嘅感觉呢？ 超级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 为爱可以放弃呼吸，一首我形容为有窒息感的作品。填词人就说填到呼吸困难，而 Vince 收到歌词加上试唱，亦都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完全符合这首作品当中唞不到气的沉溺氛围。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Rick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泳儿沉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湾区全媒体》， 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送上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了瞰神州环节就为大家带来神州大地不同景色。不过讲到各个城市嘅最新消息，你就要留意南北快闪。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薛逸文，逢星期二、四下昼2:05，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8，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75%。早晨啊， 系、 早 晨，同小白同埋 Kitty 讲下呢一个题目啦。咁啊，通常嗰啲热门搜寻器咧，去到年尾咧就会有咧唔同嘅搜寻榜。今日讲住其中一个先啦，就系、是、一个咧热搜嘅关键字榜啊。咁样，咁啊，估计都有啲人名啊，咁样。咁你估到有啲咩人名会上到2021年嘅热？滿搜尋嘅 明星咯， 明星有嘅，係啊，不過 拳賽咯，鍾培生 啊，拳賽冇喎， 冇啊， 拳賽冇喎，因為已經過咗咯喎，應該 點樣過咗啊？ 嗱，同大家講下第一位先啦，第一位我係最想講嘅，因為一定係全城嘅焦點。 我估到 係 奧運。 奥运是第二位， 唔 系啦，有乜嘢香港人比奥运更加重视啊？ 第一样嘢嘅啫， 唔系 系唔系一个人名嚟嘅，唔系一个人名。 抗疫如果你好重视嘅话，唔使强制啱啱先达标700几个安心出行啦。第一个好重视就是消费券的登记。 哦， 这个一定是钱对于香港人来讲最重要的。无用之疑，我够胆讲，因为他真是热门搜寻的第一位啊。咁啊，咁多位拍档啲消费券用晒未啊？ 用晒好耐啦。 咁啊，系咪而家系咪嚟紧12月又会有？因为我未登记。 唔系嗰个咧，系八达通登记嘅话咧，就仲有最后1000蚊。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我仲有啊。 你用八达 通？我都仲有啊。 我未嘟，我仲未嘟添。 即系你哋都未用晒嘅。仲有1000蚊嘅， 系得噶啦嘛，买过1000蚊。 我记得好似系12月1号咁。 一号啊，系嘛？我快啲去嘟翻先。 我 check 先，等我。 我就用晒啦，因为用其他唔同嘅支付平台咧，嗰、那个派发嘅方法有啲唔同啊，咁几好啊，多1000蚊嚟过下圣诞节， 系咪 先？或者做冬嘅时候帮屋企人买下海味，通常都系咁样用咗去。我妈咪咧都系啊，用咗嚟买嗰啲海味嗰啲嘢咧，买好多钱啊吓，用呢啲消费券。咁啊，总之大家消费开心啦，咁啊带动经济啦，咁所以就。第一位嘅，咁啊，第二位就系头先 Kitty 讲嘅奥运啦，咁啊，小白都错唔晒嘅，就呢个疫苗预约啊，咁啊第三位，咁都系一啲抗疫嘅资讯啦，咁第四位咧已经去到咧苹果嘅新一代手机啦吓，咁样，咁通常呢个咧有阵时会成为年度嘅热搜嘅，因为大家都好想去睇下部手机嘅 spec 系啲乜嘢啦，或者今次嘅功能系咩啦，咁第五位咧攀升得好快就系梅艳芳吓，第六位方面咧。就是这个何思培啦，亦都是即系呢个奥运嘅金牌得主，银牌得主啦。咁啊，第七位就是呢个张家朗啦，咁啊剑神咁样吓。第八位咧就是今日咧大家出出入入都要做噶啦，就是呢个安心出行啦。咁都讲到安心出行，大家就要 留意翻啦。 係啊， 呢一樣都係今日開始，即係譬如你去街市啊、去戲院啊，或者去食肆啊，咁都要嚴陣以待啊。因為琴日嚟講咧，已經多咗好多唔同嘅叫做規矩出嚟啦。咁所以我記得晏晝嘅時候去飲餐茶，同啲同事仔，跟住咧。飲茶嘅時候咧，個姐姐問咗三次，佢問三次唔係問你，喂先生飲咩茶啊？落咗單未啊？ 安心出行未？ 係佢問咗三次啊，分別有三個唔同嘅姐姐嚟問，咁我哋全部都不約而同將部電話 show 俾佢睇啦，咁佢就話乖啦咁樣咯。 係啊，而家咧都執得幾嚴㗎。就算我仔仔同佢去打曲棍球嘅時候咧，咁我有安心出行啦，咁我仔仔冇㗎嘛，咁冇嘅時候，咁佢填紙仔啦，咁佢一填紙仔嘅時候，咁啊梗係。我幫佢填啦，然後我就會用翻我自己手嚟電話咧，就寫翻落去。咁如果呢個小朋友咧就聯絡翻我呢個家長啦。咁佢哋咧而家我見到全部清一色都係噶，你一寫低咗個電話號碼咧，即刻有個佢有個電話喺前面，就即刻打電話睇下你手機響唔響嘅，即係要確保嗰個嘅真偽性。 唔係假嘅， 係啦咁樣。咁 我覺得小白家長又會知道咯。 係咯，即係我覺得其實都應該要做啊。咁你本身安心出行都係諗住大家有個記錄啊，容易啲追蹤翻啊。咁大家要抗疫嘅，我哋成日都話我哋好想飛，我哋好想去旅行。咁我哋呢啲真係要做囉，如果唔係嘅時候呢就好難搞。喂，頭先呢我哋咪講緊八達通嗰個消費券。 係第三期呢係幾時候呢？ 係啦，第三期我揾咗啦。咁佢話到呢第三期最快可於12月16日領取最後一期1000元嘅消費券。咁、 哦、 今日幾多號啊？ 今日係12月9號。 即係仲有幾日。 係仲有一個禮拜。 都可以喺聖誕節之前攞咗啊，其實我哋 係 啦。 係啊，咪而家 plan 定囉。同埋又係嗰啲商場優惠又出曬嚟㗎嘛。 係啊，最緊要就是买下啲自己中意嘅，不过如果我系八达通嘅话咧，通常都系用翻喺嗰啲超市。会比较常多啦， 搭车啊，泊车啊， 去 啊， 咁都实际嘅。如果你问我嘅话， 咁啊，即系该攞就去攞啦。咁啊，用晒就冇噶啦，自己再储翻钱啦，自己制作一啲消费券俾自己啦，自己努力下储下钱啦，积谷防饥都系重要啊吓。咁啊，第九位啦，讲翻呢个热门搜寻榜啦，即系互联网嘅热门搜寻榜。咁啊，鱿鱼游戏嘅第九位啦， 呢个真系好犀利。我前几日同我个侄女食饭咧。佢唔知係四年班咁樣，食食一飯無啦唱歌啦， 唱木頭人嗰首歌， 乜其實幾恐怖。 其實佢唱木頭人嗰首歌，唱完之後我都唔知佢唱乜，我淨係知佢唱韓文歌，因為我有睇嘅，但係鬼記得嗰啲劇情同啲歌咩？跟住坐我對面嗰幾個咧。就哇一声，哇！点解你识唱呢只歌嘅？就系鱿鱼游戏入边嗰啲韩文歌。 Suppose 鱿鱼游戏唔可以俾细路仔睇。 系咯，点解佢会睇到 啫？自己睇啦。 因为我个朋友咪话佢个小朋友佢自己睇，跟住个小朋友咧咁啱就坐咗喺隔篱， 黐住嚟睇咯，可能 跟住呆咗咯，睇到呆咗，佢接受唔到。 跟住都几多杀戮嘅镜头啊！咁啊 ，recommend 啲小朋友 啊，呢个真系有阵 时你都去睇翻嗰啲卡通人物嗰啲啦。我真心觉得啊。OK， 第十位啦，终于到明星。偶像啊 ，Manson Low 第十位啦，咁啊呢个即系因为大家去打卡啊，咁样啊，太深深啊，都明白嘅。 睇下影踪喺边度啊嘛。 系啦，咁啊，即系佢系咁讲，我系咁样读出嚟噶咋吓，你唔好问我，我系另一啲人嘅 fans 嚟噶，点解边个边个冇啊？唔好问我，问 Google 系啦，系啊，唔好问我，你自己俾心机自己搜寻下。 自己查询系嘛？ 我都系原文直读嘅啫。咁通常每一年，譬如我哋做电台都会有阵时做一啲事件回顾啦，即系啊，譬如咩戏走咩票房啊，咁啊小白姐迟啲可能日本榜都会啊，边啲日本歌好劲好劲啊，咁啊都同大家回顾一下啦。咁啊，今年一定系运动热潮噶啦。啊，咁啊，好多唔同嘅运动员都有上嗰个运动热搜运动员榜啊！今年几好喎，其实佢直情揾咗一个榜咧，系全部都运动员嘅 list 咯。系咁，其实你推动你真系要靠住其他唔同嘅媒体啦，即系譬如我哋想推运动嘅精神嘅，咁你咪整一个榜就系2021年嘅热搜嘅运动员榜咯。咁一定第一位就系何诗蓓啦，第二位就系张家朗啦，第三位就系李慧诗啦，第四位就伍家朗啦，第五位就系吕剑臣啦，即系江文蔚。咁样即系唔逐一数啦，咁啊李靖教练咧都占第八位啊，所以咧 金句王啊，真系 多谢翻我自己啊，系咪先？即系有阵时你以为运动员上晒榜啊，唔系有阵时教练都会上榜噶，或者一啲运动嘅事件都会上榜，或者运动嘅金句啦，即系譬如头先小白讲李靖教练，要企中间啊，多谢自己啊，等等咁啲字眼啊，咁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啦。 你见啊何诗蓓啲成绩咧越做越好，听日我哋。 哋可以喺體壇一周大事會嗰度再講一講何詩蓓啦，係咪先？咁、但係你睇翻何詩蓓之後，佢喺出邊嘅成績咧， 係 有少少我自己都可以用，都贏得幾犀利。 係啊， 有啲位真係贏得開行喎、 啊。即係佢而家係遊緊呢個世界錦標賽、世錦賽啦，即係或者有啲説法又叫世界盃啦。咁啊，遊好多唔同嘅站。 係啊， 基本上站站都 win。佢基本上真係主力。跟住仲要帶住成隊 team 咧，係咁樣去贏，掃曬啲獎翻。 有媒體形容佢係游泳界嘅 F1 跑車，即係喂呢一站 F1 邊個贏？喂又係何詩蓓贏啦，咁樣即係當然即係兩個界別唔同啦，一個游水一個賽車。 佢發揮得好好呢啲， 但都係一樣嘢，就鬥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咁啊，希望大家都即係有陣時都可以注重下呢啲啊。講開游水啊，可以提埋呢個啦。10月12號就係呢個維港渡海泳啦。咁啊，參加咗嘅朋友，大家即係。游个靓水啦，咁啊，即系维港啲水质都好翻好多，不过真系唔好饮啦。 会唔会喺冬天嘅时候游水？其实你哋 唔会啊。 我哋当然佩服嗰啲游冬泳嘅朋友啦。 有阵时冬天咧，我连跑步都少咗，即系入翻室内跑。 冬天连冲凉我好惊。 你连冲凉都惊啊？ 系，但系都会冲，放心。 要做就做啦吓、好似头先小华讲嗰啲消费嗰啲，应使得使，自己上网揾多啲资料啦吓、 我被拒绝，我未会停，我被。 侧身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腾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CIBS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加油吧，香港排球人！ 虽然可能我哋自己嘅身体条件唔系话冇其他外国嘅选手咁高大啊，咁但系其实技术上系可以弥补到。 光影围城，重温港产影视作品。 一碌蔗佢融匀晒成个长洲，由你沿住海岸，佢连啲深山都用埋，你唔知道系长洲嘅地方佢都有用咗。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52啊，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74%。早晨啊，钟哥。 喂，钟哥。 早晨啊，早晨啊。喂，我有一样嘢平反先。 你啊。 正话咧，你哋讲啊，嗰、那个热门搜寻咧， 嗯， 头十位点解冇陶大宇咧？ 可能唔系、 哦、截咗，截咗 榜啊，截咗榜啊，可能阿大宇去咗下年啊。下年啊，2022年嘅热搜可能系 年尾嘅时候，佢嗰个气势如熊熊到咁样嘅时候， 系 竟然都唔系热门搜寻。 系啊，我都觉得邓阿大宇不值，要做翻大宇嘅暗面之势去讲翻。系啦、啊，真系应该系阿陶老师先可以搞得掂，系咪啊？ 系啊，因为如果系大宇唔入榜咧，這个榜嘅公信力咧，应该打咗个七折啊！ 系、嗯，我认同嘅，我认同嘅，钟哥系啊， 系应该冇咁早截榜， 系嘛？有阵时佢哋又系啦，做得滞截榜，其实依家即系 suppose 12月20日先应该截啦，不过唔系都系嗰句啦，唔好惹我哋晦气，你问翻 G 字头个搜寻引擎，唔系我哋定嘅呢啲嘢， 唔紧要，迟啲系咯，我哋讲下另外一啲搜寻引擎嘅榜咯， 可能喂另一啲搜寻引擎又有咧，又有翻阿大宇哥咧，系咪先咁啊？之后再揾其他同大家睇下啦，啊年尾特别多呢啲咁嘅。叫做演算法的榜的。 是。这些搜寻榜呢其实就代表着他这一年呢就受到关注啦，这些事件又好、人物又好。那今天呢我都想讲一下呢一些人、用自己的声音去得到人的关注。那我想问一下钟哥呢，你在这个运用声音方面呢，那你有没有一些心得，就是觉得怎样做是可以得到人的 attention 的，除了大声之外。 嗱，咪先，你讲紧系要引起人哋关注定引起人哋嘅共鸣先？ 引起关注。 嗱，如果引起关注咧，两样嘢嘅啫。第一，真系正话你讲啊、 嗯， 大声咯， 系， 即系你要靠恶啊，即系衰啲讲咧，你要靠恶啦，大声啦。第二咧，就真系靠叫做反而调翻转头啦，唔出声咯。 哦，静咗。 即系用嗰种用静默去轰人哋嘅。 嗯。 两种咯，但系如果话如果你要感动人咧。就以上皆非，即是大声同唔出声都冇用嘅。如果真的要感动人呢，一句讲晒，一个字讲晒添。用心。 嗯。 你用心感动人㗎嘛，你冇可能大声细声啊，又或者讲啲花言巧语都感动唔到人㗎嘛，一定係用心㗎啫。 係。咁你觉得呢，即係譬如喺认识一个人啦，当如系喺一段关系里面啦，声音重唔重要呢？因为之前呢我同过思芬，即係我哋做周末有情人嘅时候，曾经都讨论过呢个题目，唔知同我哋嘅工作性质有冇关啊、即係喺认识异性嘅时候呢，我哋都觉得对方嘅声音呢係重要嘅、即係譬如你同佢食饭好，即係初相识去到互相了解嘅时候好啦，咁有啲人就会好注重对方嘅样啦、外表啦、个性格啦等等，咁我哋不约而同咧，都觉得其实声音都系其中一范咧，我哋会几留意嘅，即系佢把声 系嘅， 系点样咧？即系你哋有冇呢个感觉咧？ 有嘅，我都有， 当然有啦，系啦，先问咗你哋两个先，声紧要啲定样紧要啲啊？所以正话 Kitty 都讲噶，睇咗个样先，跟住。都要留意埋把聲啊嘛， 係 之後先至留意咯。 係 你唔係第一樣留意啊嘛， 但都會留意，即係都佔一個部分喎。 如果兩樣俾你揀，一個咧就樣靚，把聲老牛咁樣。第二個咧把聲好 清脆利落，但系个样扮两金，你会拣边个啊？ 嗯，我咁样梗系梗系样啦。我呢啲金牛座都系外贸协会嚟 嘅，你系会长，你系会长， 我系会长添， 我系副会长。 诶、中哥咁靓仔，我哋梗系想成日望住中哥啦，系咪先？ 咁即系人靓声甜啊，梗系加分啦。 喂，我仲考量多一样嘢噶， 咩啊？ 咩啊？ 人靓声甜，仲要。 身 材 好 真实啲啫，朝头早讲下真话啫。 咁大家都希望系 咁 样噶啦。 想梗系咁 想， 想 去啊！ 你选未选乜嘢啊？选声优啊，唔通真系啊？ 嗱，今日咧，我系想讲下咧，喺一个演化心理学嘅期刊嗰度咧，佢曾经有讲过，佢话女性同自己中意嘅人讲嘢嘅时候咧，把声系会比较高音啲，亦都会女性化啲嘅。咁如果咧？嗰、那个男士身边有大批嘅女士关注紧咧，佢哋反而咧就会尽量将个音调压低啲，等喺一班嘅女性竞争者当中咧，即系显得特别一啲啊。因为个个把声都系咁嘅时候咧，我尝试用一把比较深沉啲嘅声音啦，咁可能咧嗰、那个男性就会注意到我啦。你觉得呢一招 work 唔 work 先？即系作为一个男人。 讲多次个原嗰、那个逻辑系咩话？ 嗱，平时咧，如果正常吓，譬如我中意我男朋友咁样，咁我都会用一把娇滴滴啲嘅声啊，或者把声咧偏向高音啲嘅。 嗯， 咁但系系 啦， 但系嗰、那个如果我当佢未系我男朋友啦，即系我系暗恋佢嘅，我系中意佢嘅，但佢身边咧都有好多狂风浪蝶围住佢，有好多女仔黐出一揿转咧，可能喺呢个时间咧，我就会用一把比较低沉啲嘅声，系、啦。突围而出，同其他人系唔同嘅， 系咁样啊！原来， 但系你唔系应该调翻转头更高音 咩？所以我而家咪问你，作为男士，你会宁愿佢更高音突围而出啦，定因为是好似根据呢一个嘅研究所讲，嗰啲女性用翻一把比较沉稳啲嘅声咧，系会得到你嘅注意同关注咧？ 两样都唔好啊！ 唔好啊！ 嗱，譬如话，如果用你嗰个逻辑讲啊最初嘅时候，身边好多狂风浪蝶，即系荡啊咁跟住你用把低沉嘅声吸引咗个男性啦、 嗯。 好啦，咁你同个男性喺埋咗一齐啦，咁、我即系得翻你一个噶咯。跟住你讲嘢咧就越嚟越高音， 即系变声变声。 咁你越嚟越高音，咁、那个男人咪觉得好似被困咁样咯。哦，嚟呃我啦！最初识你嘅时候，把声咁深沉，咁有磁性。原来识落之后咧，哇，个 key 高到可以嗌爆玻璃噶。咁咪即系。一个骗案， 但系咁又咁讲，因为根据呢个研究咧，佢又真系话，当嗰把声唔同咧，佢系意味住一啲嘢嘅，即系譬如我喺个男性面前，通常咧男性都系会中意啲高音少少嘅女性嘅，即系根据呢个研究所讲啦，因为咧高音少少咧系代表住一种温柔同埋年轻啊，咁、但系咧女士用较低音嘅做法咧，有时可能喺工作上面就会多啲啦，佢、会显示出自己有一个能力啦、成熟啦，同埋一个主宰力喺度嘅，咁、所以运用声音都好紧要嘅，系啦，咁所以我就会今朝用一个磁性嘅声音同大家讲，就嚟去到八点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加拿大嘅运动员将会参加冬奥会。较早前，美国、澳洲同英国先后宣布唔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新西兰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唔派部长级代表出席，强调唔系外交杯葛。喺北京，外交部批评澳洲嘅做法严重违背奥林匹克宪章政治中立原则，澳方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作秀炒作，对北京成功举办冬奥。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尼日利亚警方证实西北部索科托州一架巴士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23人死亡和6人受伤。警方说巴士当时载满乘客，遭到多名的武装分子拦截和袭击，警方已经增派警力调查并追捕武装分子。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表示哀悼，要求安全部门加大对犯罪组织的打击。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8，日元113.72，瑞士法郎0.92，加元1.265，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6点，升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67美元，卖出1,783.37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啲爆水管啦，同埋紧急维修需要封路噶。黄埔嘅德文街有爆水管，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至到红磡道一段咧，要全线封闭啊。就系、是、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咁另外，芜湖街去德文街方向，近住船澳街嘅中线咧都要封闭。土瓜湾嘅码头涌道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咁而家码头涌道啦，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土瓜湾嘅码头围道啊，都系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封闭，咁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甜嘢可以揀水果或者以水果为主的材料做甜品，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本年度佢都加入战场啊，推出圣诞大碟，除咗较早时间同 Nat King Cole 隔空对唱嘅圣诞歌，今次有自己嘅作品 ，John Legend。You deserve it all. So I got you something special just because I found a gift that's perfect. You're more than worth it. It's everything that you've been dreaming of. All this is my love language. So I'll go ahead and say it. Cause you're the gift that keeps on giving. And you deserve it. 爱情两得意的 John Legend 由他推出一个圣诞唱片最适合不过本周上升到一级系到第8位 You Deserve It All。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大家好，我是郑之诚，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8:11啊，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好，你哋好，星期四愉快， 系星期四啊吓，咁啊琴日港股咧少少牛皮啦，都有得升嘅，升13点，咁啊睇到咧就初步就升离咗嗰个十天线啦，不过都要同翻 Dicky 去了解翻啦，喂究竟港股啊往后落嚟会点样行咧？咁啊，外围市况方面当然要交俾 Dicky 分析埋啦。咁啊，交俾你讲下啦，唔该晒。 喂，好啊，我一次过咧同大家讲下啦，即系过去呢段都几长嘅时间，好似咧即系香港嘅港股投资者咧都已经失去咗个耐性啊、兴趣啊，甚至乎咧好似已经系有少少绝望嘅感觉啦。不过记住唔好咁样样，因为股票市场咧永远都会喺个钟摆嗰度嘅，即系点？即系亢奋时亢奋，就恐慌时恐慌。咁而家咧就处于恐慌时嘅状态啦。咁所以咧亦都系戒急用忍，亦都唔好话做错决定，因为咧喺而家呢一秒。覺得好容易做錯決定嘅，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哎呀，我忍唔住啦，我真係要沽咗呢只股票，佢可能真係沽完咧，佢就反彈啦。其實有啲例子都係咁嘅，包括阿里巴巴在內。咁不過咁啦嚇，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港股好似啦，甚至乎我都幾傾向相信咧，就短線都真係跌定咗落嚟。咁跌定咗落嚟，咁點咧？嗰個後向會係如何走咧？咁你話係咪一個好大嘅反彈幅度咧？都未必嘅。咁但係起碼而家呢刻咧，我哋睇到好幾樣嘢咧，即係包括過去呢段時間啊，又好啦，由中美嘅博弈咧。提到咧就收水，所谓嘅减买债同埋加息啦，比预期时间表又早啦。咁至于咧，你话喂全球之间嗰啲国家嘅博弈嘅关系啊，对于东澳啊嘅睇法啊，甚至乎最近嘅内地经济数据啊，反垄断嘅一啲嘅措施啊，罚则啊，咁即系如果你我哋话即系成个地球走个圈咧，甚至乎所有影响股票市场嘅因素反映多一次，再消化多一次咧，其实而家呢一秒钟咧都叫做反映咗，因为包括最大嗰件事咧，就係話中概股可能有部分真係要被退市，一部分佢哋自己都想退市，一部分佢哋都會爭取香港第一同埋呢一個兩地同步第一啦，講緊或者咧係第二上市嘅機會，咁起碼咧就多個上市地方嚇，真係嗰邊俾人逼遷咧，呢邊都有個床位可以瞓住先，即係嗰個概念係咁樣，咁所以即係最壞嘅情況，我都覺得已經係慢慢係消化咗，甚至乎個別對於啲股份咧，佢哋嘅信心啊。以至到頭先提及過嘅種種嘅因素咧，其實都叫做唔好話塵埃落定，但起碼咧都已經係不多不少，甚至乎七七八八反映咗。咁所以我諗短線可能24000呢個水平度上上落落，其實頭先歐都講啦，技術上嘅走勢都叫做好轉咗噶啦。 咁啊，聽到 Dicky 咁講，我心都安樂少少，係啦。我成日都喺度諗，最壞嘅時間我同你經過，冇理由唔嘗翻啲甜頭先走嘅咁樣。咁啊，今日咧，我想問一下阿 Dicky 咧，我睇到報紙嘅標題咧，佢咁講，政治局就撐內需，捧李寧海倫斯。咁Dicky 你覺得點睇咧？如果睇到佢咁講，係咪真係我哋可以留意翻啲內需嘅股份咧？ 咁其實呢個咧就講緊話中央咧對於明年內地嘅經濟咧已經定咗個調子啦咁樣。咁不過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支持內需，咁其實咧我諗咁多年以嚟咧，即係12/5開始13到14/5咧，其實呢個都會係即係一個主要嘅大方向啦。即係呢個就唔出奇嘅撐內需。咁但係你話即係究竟係時候買未咧？咁當然即係無獨有偶，我都覺得啲體育用品股，譬如話即係李寧啊。即係以至安踏其他呢啲咧，包括係頭先提及過，都係一啲成分股嘅股份咧。咁佢哋喺譬如個別好似李寧入咗去成分股之後咧，其實個股價高位咧都回落咗，個幅度都相當跌多下嘅。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咁你話趁呢個機會，亦都有好多啲板塊慢慢開始咧就止咗跌啦，甚至乎開始有啲回升嘅跡象啦。咁其實都可以係即係略留意一下嘅。咁但我都會覺得除此之外咧，其實都好多嘅。譬如話你話新經濟啦，其實係咪唔買得咧？我覺得唔係嘅。但最好就即係一籃子咁樣去買啦，即係一個比較大包圍式啦。咁甚至乎你話喂，咁地產又點啊？好似個景氣好翻啲咯喎。個別內房發展商可能可以喺債券市場正常咁融資喎，嗱都係真係健康嗰啲啫。咁你話喂，唔係喎，唔健康嗰啲係咁配股即係集資咁，其實都係即係叫做標準咩？都係事實嚟嘅。咁但係起碼喺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對於佢哋嗰個變數大啲，譬如話，你博水呢個內房，咁不如考慮下水泥啦，因為係咪即係都係喺佢隔離嘅，即係呢個板塊，但係又相對地冇咁喺個風眼當風口位置咯。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用呢個思維去揀下板塊咯。 咁Dicky 都透露咗啲玄機出嚟㗎，咁大家可以睇啲水泥股啦。咁因為都即係其實都接近啲低位㗎，咁可能都幾抵玩咁樣啊。咁即係。嚟緊會唔會國家方面都大興土木啊咁樣啊，有啲基建啊咁啊配合下啲水泥股又喐下啦。咁不過即係有啲朋友仔係鍾情咧呢個新股市場嘅，咁啊報章就講啦，新股市場咧就繼續吹淡風啊。其實咧都好多唔同嘅名家都會分析一隻商湯集團咧，其實唔差喎。咁但係咧冇計啦，咁啊即係今年年尾諗住坐尾班車，咁但係孖展都麻麻地。琴日有另一隻新股咧就俾啲大行咧，即系大手抽飞添啊，近11亿元啊，咁睇嚟即系新股都冇乜运行。我的奇，即系有听开呢个环节嘅，应该都有听过你对新股市场、IPO 市场有啲分析啦。咁啊，年头走到接近年尾啦，你会点睇咧？ 或者咁讲咧，我又唔敢话我有水晶球咧，我又唔敢话我真系好料事如神啦吓。不过咧，真系料事如神啦。咁但系无论系料事又好啦，料事都好啦，即系简单啲讲啊，即系。各位陳吳公嘅聽眾，有冇記得德基最近過去嗰兩個零三個月有叫大家抽新股咧？ 冇啦， 如果有嘅請你係有嘅請你自己屋企舉手，或者喺街度舉手啦。咁應該就冇啦嚇。咁簡單啲講，咁即係點解我唔叫大家唔建議大家認購新股咧？咁不如總結翻下過去嗰三個月先啦。過去嗰三個月香港上市嘅新股咧，其實咧得一隻啊嚇，聽清楚係一隻。是唔使潛水嘅，到今日啊，基本上全線都潛曬水，甚至乎到今日唔使潛水嗰只咧，其實咧都曾經喺上市嗰秒鐘係潛過水嘅。咁唯一嗰只咧，我都記得阿歐當時都有問過我嚇， 係 點睇咧？咁呢只啊，寄望希望有機會可以合法位水面啦。咁講真，我都係之後先啱嘅，因為開市嗰下我都睇錯。咁所以咧，如果你問我呢只咧。基本面無論你話係即係 AI 啊，即係本地嘅獨角獸或者好多嘢咧，都係值得我哋留意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佢嘅業績啊，佢嘅盈利嘅能力啊，以至到而家市場嘅氣氛咧，嗱，我覺得就扯電扯走，因為佢一手咧個入場費就唔係好高。咁你話我係抽一兩手玩一下，咁我又覺得咧無傷大雅。咁但係如果你話孖展咧，我就覺得就唔係好滯得過啦嚇，甚至乎我建議唔好咁做啦，因為坦白講，因為今次又甚至乎呢段時間啲新股咧應購反應差咧，你不孖展咧攞到好多貨咧，萬一佢真係潛水咧，嗰陣時就好大件事下嘅，咁所以即係我而家喺呢一秒鐘咧，雖然頭先都講話佢啲基本面啊係有一定程度嘅憧憬，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值得去認購咧？但係我諗就大家自己去衡量一下。 咁仲有少少時間啊，當然咧要取咗埋 Dicky 啦，咁啊唔係個個股評人咧都可以講到美股嘅，咁啊 Dicky 不如你都講下啦，即係近排睇到美股都有顯著一個回調嘅跡象，咁啊面臨都好多唔同嘅一啲陰霾，講緊啊譬如聯儲局啦，咁啊會唔會縮表啊，收緊買債規模啊，加唔加息啊？ 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嚟嘅。咁啊，美債息上揚啦，咁啊，係咪殺啲股值啊？咁樣啲高股值嘅新經濟股份又迎來啲咩嘅困難啊？咁樣咁啊，有一班朋友仔其實今年都轉玩咗美股啦。咁不如你都指點下佢哋啦，好唔好啊？唔該。 好啊，唔好系啊，哦，其实咧，如果你话真系纯粹讲美股嗰三大指数咧，其实就已经系整咗一个好靓嘅 V 型反弹噶啦吓，佢哋由即系之前调整完嘅即系低位咧，已经好显著回升翻啦。唔好讲多啦，净系我大概讲道指啦。其实讲紧都喺大概36,400嗰啲位咧，曾经都跌过几多下，跌咗成2000点嘅，去到34,400左右度。咁但系而家已经佢离所谓嘅历史高位咧。都真係仲可以用近在咫尺嚟形容啦。咁但係咧，我好相信咧，就好多香港嘅散户朋友咧，或者係大家玩開美股咧，就未必係玩呢個指數相關嘅股份。咁所以如果你話你買某一啲嘅新經濟股咧，的而且確佢哋由業績啦到市場憧憬啦，都係真係有所回落。但係到一啲所謂嘅即係復甦概念嘅股份咧，反而嗰啲咧呢段時間就升得都幾好。咁所以我勸大家一句咧，就話你買外圍美股咧，有一個最大好處就係一股股買，唔使好似香港咁一手手，哇整手比亞迪啦，哇買埋手環潤啤酒啦，跟住冇曬錢啦。 30几万， 系啦，系啦，已经用咗好多钱啦。咁美股咧就有咁嘅好处咯。咁但系我自己都会觉得，大家都会明白到就系话，当呢啲新经济系即系简单啲一句咧，系开始有一个所谓嘅即系回落嘅迹象。咁传统旧经济可能又会复苏。咁其实都系即系两个。即係板塊就會係即係向左走向右走咁咯，永遠都係。 咁股票市場有陣時真係要跟下啲老師學下嘢啊，交學費先得。咁我早晨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不過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聽日再傾 ，Dicky， 拜 拜。 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守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Kitty 分享優惠之前咧，同大家打個尖啦。咁啊，琴日就話十大呢個打卡聖地，咁啊講咗呢個 M 加博物館嘅，咁啊都幫大家咧去揾翻啲資料。喂，原來咧依家咧訪客你係需要預約啊，咁先可以入得到去嘅。你話喂 walk in 得唔得？咁就未必搞得到啦。咁呢個 控制人流啦， 係啦，控制人流同埋嗰個防疫嘅政策啦。咁希望大家喂去打卡啊，去睇下藝術品嘅時候咧都要注意翻啦。 嗱，睇完嘢咧可以買下嘢喎。 好啊， 咁啊推介俾阿鐘。中哥啦、小白啦，同埋阿 O 嘅，咁但系咧就 你有啲免费嘢添啊？ 吓，唔系免费得都要俾下钱嘅嗱，但系如果买平咗咧，其实都叫抵啊，都叫优惠啊。咁不过咧呢样嘢咧，你系买到开心俾人，系买俾你身边嘅人嘅，并唔系买俾你自己嘅。我讲紧咧就系手袋开仓 哦，即系包包啦， 包包。 冇错啦，就有我见到一个手袋品牌咧，佢就两折开仓。咁通常咧，其实以我嘅经验咧，去到12月呢啲日子咧，都几多呢啲嘅品牌会开仓嘅，即系佢一定唔 系。唔系喎 ，Kitty， 你讲紧两折啊嘛。 系啊。 但系我买开嗰啲10几万嗰啲包包，两折都仲要几万蚊噶。 嗱，我正想讲，通常咧去到嗰啲水位嘅咧，就应该唔会做开仓嘅，因为佢哋有自己嗰个品牌形象啊。咁通常开仓可能你正价买可能几千蚊嘅手袋咁样啦，咁啊贵到10,000蚊可能都有嘅，咁但系佢就会即系俾一个几大嘅折头啦，尤其是系12月啊，圣诞节之前咧，通常呢啲消费旺季，你买嚟送俾屋企人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啦，咁都几多嘅。 哦，听到我心郁郁添， 系咪啊？ 系啦， 你本身都要买噶啦。 你讲得啱啦。 系啊，我 就系因为本身都要买啊， 所以咧咪就喺12月比较多呢一啲嘅活动出现啦。我转头 send 条 link 俾你啦。咁佢其实 咁样，我阿小白想买啊嘛，但系咧，我想问一问 Kitty 啊，如果女士们收到呢啲打咗折嘅包包 你哋个心情会点样咧？ 诶、欸，我 OK 喎、啊，我觉得 系 买大咗。咁唔紧要啦，其实佢通常打咗折咧，只不过系唔系当阵时最新嗰啲款啦、 啊， 因为最新嗰啲款就唔会减价嘅正常。咁嗰啲可能过咗季，咁但系你咪拣翻一啲比较长兴啲嘅款咯，即系 大路嘅款式。 系啦，大路嘅可以用好耐嘅。 会唔会系你自己贤良淑德咋？你啲 friend 系咪？ 咁呢个就梗噶啦。咁同埋呢我会觉得呢样嘢如果你以一个平啲嘅价钱买咗呢，我係会开心啲嘅。有时譬如人哋买礼物送俾你呢，其实未必好啱你心水㗎嘛，个样啊係啦，咁但係你又要用。咁如果你要知道呢、這个两三折啊，咁用十次八次、都 OK 啊，咁样。 用十次八次两三折用即係长用长有啦。 唔係即係我讲嗰个情况底下，係如果人哋买得送俾你嘅时候嗰、那个唔係好啱你心水 啊，即係就算你唔係成日用呢都唔会觉得肉赤、 啊。其实呢啲打咗折头嘅货品呢仲、有冇一个叫回购价值嘅呢？ 其实有噶，我觉得、哦、即系你都仲可以用完之后，咁当然你新速速啦，或者你唔好太多嘅伤痕啦，咁、你再摆喺一啲二三手市场嗰度买咧，可能即系一百几十都买得到嘅、哦，即系好过等到去。 阿、小白呢啲人咧，即系谂缩数谂到啊！你已经打过两折俾你，你都仲要谂住卖翻。 我唔介意唔使钱添嘅，钟哥。 环保啊嘛， 咪咯。 嗱，咁我讲下呢一个咧，佢开仓就系、其实开始咗喺12月7日至到12月11日期间嘅，咁啊仲有几日啦。通常咧，7日嘅时候咧，即系第一日咧就会最多货嘅。 冇啦，即系而家啲货。 咁又唔系嘅，佢有啲咧就会分即系隔日推出嚟嘅。如果唔系，佢一次过推晒出嚟，你卖。卖晒咁，佢之后嗰几日卖咩咧？咁、佢有手袋啦，有背囊啦，有银包啦，有鞋款啦，有服饰啦，系、啦。咁呢个牌子都出几多嘢嘅？最平啊，120元就可以入手啦。 哇， 系啊， 120元呢个 系 真系开心价、 啊。系啊，嗱， 120元佢系有啊，但系我哋通常都买唔到噶啦。 系咁啊，买贵少少咯。嗱，有啲咧嗰啲手袋啦、背囊仔啦，咁都系减到两折。咁我见咧就300几元起。 喂，都 OK。 有啲靓少少就500-600元咁样咯，咁其实都真系平过你平时喺佢哋嗰个专门店度买一折噶啦。 如果你谂住都攞几千蚊出嚟买礼物送俾人嘅，咁如果要而家话俾你听，佢300-400元搞掂啊，梗系女反应啦。 系啊，同埋如果你俾我睇，我睇咗啲相啦，咁你其实买银包嗰啲咧，即系其实冇乜特别噶。譬如你女士嗰啲长型银包，咁你咪简简单单一个颜色，跟住有少少个牌子咁样，咁呢啲其实你。减唔减价你都会啱噶啦，即系唔系话佢个样好奇怪或者款式好难 handle 好难 carry 你先会买噶嘛，咁、所以我估呢啲咧你要嚟做圣诞礼物又几好、啊， 又大方又得体喎呢、 系啊，咁我一阵间 send link 俾你，你嗰个小巴嗱、不过咁、這個、呢一个咧又系嘅，佢有分首先日子同埋时间啦、再者咧佢系要登记。去嘅系啦，就要上网咧登记咗做一个会员先得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9日系一年嘅第34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2日。1968年12月9日，美国科学家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博士喺美国史丹福大学。发明第一个电脑滑鼠，滑鼠是一种电脑输入设备，可以对屏幕上的游标进行定位，通过按键和滚轮装置对游标所经过位置的屏幕元素进行操作。滑鼠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代替键盘繁琐的指令。滑鼠最初的外形是一个木制盒，原理是由底部的小球带动输轴转动，继而带动变阻器改变阻值来产生位置信号，再将信号传到主机。12月9日出生的朋友活跃，想象力丰富，喜欢成为焦点所在，觉得生活好似戏剧，自己就是主角，活在主观的世界，和其他人的认知会有所偏差。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电脑产生的虚拟世界是不是就是你希望活跃的世界？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过分投入虚拟世界的结果 会是认清楚虚拟世界，还是将现实世界当作虚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正系调查中网上诈骗演唱会门票案，暂时冇人被捕。警方接获一名35岁男子报案，话佢早前喺社交平台向一名男子支付大约5000元购买演唱会门票，之后未有收到门票，疑犯亦都冇向事主退款。事主怀疑受骗报案，案件列为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至少确诊大约600宗 Omicron 新变种新冠病毒个案。卫生大臣贾惠德话，感染 Omicron 的真实人数可能达到10000人。英国健康安全机构根据 Omicron 的传播速度估算，未来2至4星期，英国一半新确诊个案都会是 Omicron 逐步取代 Delta。首相约翰逊话，为了减慢 Omicron 快速扩散，英格兰收紧防疫措施，实行 B 计划。由下星期一起，民众可以恢复在家工作。今个星期五开始强制戴口罩，扩大至大部分的室内场所，包括戏院和剧院。另外，英格兰会在局部地方推行疫苗护照。下星期三起，进入夜店和超过10000人的大型人流场合，例如体育赛事，必须持有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证明。加拿大不会派官员出席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总理杜鲁多说，关注中国持续侵犯人权，不过加拿大的运动员将会参加冬奥会。较早前，美国、澳洲和英国先后宣布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新西兰政府以新冠疫情为由不派部长级代表出席，强调不是外交杯葛。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澳洲的做法严重违背奥林匹克宪章政治中立原则，澳方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作秀炒作，对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说，避免乌克兰受侵略而派地面部队阻吓俄罗斯，现在不会考虑，原因是乌克兰不是北约成员国。他强调，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2小时视像峰会上清楚表明，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要面对前所未见的经济制裁后果。相信普京已经明白，但要美国单方面使用武力阻吓俄罗斯，现阶段应该不会出现。拜登重申，对北约成员国负有道德和法律承担，属于神圣的义务责任，但不延伸至乌克兰。他预料北约部分成员将会和俄罗斯进行高层级对话。较早前，普京在视像峰会上向拜登表明，要求可靠具法律约束的保证，确保北约不会向东扩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13.81，瑞士法郎0.92，加元1.266，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3点，升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1美元，卖出1784.5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上翻去龙翔道天桥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祥道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咧，亦都受到影响，车龙排到去启祥道。 咁喺土瓜湾嘅码头涌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嘅中慢线咧系封闭噶。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对出，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喺黄埔咧，黄埔德文街同样都系爆水管，德文街去芜湖街方向，介乎文泰街同埋红磡道之间嘅全线系封闭。咁另外去翻，同埋咧就系芜湖街去德文街方向，近住船澳街嘅中线同样都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咁喺土瓜湾码头围道咧就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系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长啲，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嗰段咧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深水湾道接近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贤中学；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排到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呢一段啦，同埋后少少扫管忽呢一段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双日单轮射箭比赛，拿到60米、50米、40米和30米距离冠军和总冠军。 除了焦点创造专访香港射箭好手张子乐，在学界总动员当中，汤宏谦继续为大家专访联校中乐团。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时间是不等人的。 唔该唔该，呢个系我考试证。 你考嗰班系三点半，依家已经五点啦。 俾我入去考啦！我头先真系有事，我已经用尽我所有嘅力考过嚟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因为乜嘢原因咁迟先去到考场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同途展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睇咩啊，钟哥？我哋今日， 嗱，今日咧就唔系讲一套，系讲一个题材。 嗯， 咁大家咧都知道，即系今年咧系运动年啦，基本上系。咁嚟紧又有冬奥咁样咧，咁大家如果对 用運動嚟做主題嘅電視劇或者電影，最印象深刻嘅係邊一套？ 《戀愛自由式》。 啊，都估到你係講呢一套。又問一問啦 ，Kitty 啊，你記唔記得《戀愛自由式》邊一年做嘅？ 哇，二 唔會一九幾多啊？ 2002。 差唔多啦，原来已经系2003年嘅作品。 哇，你都好近啦， 系啊， 好多年前啦。咁但系，如果我自己去即系一讲话去同运动有关，我第一个谂嘅系少林足球。 嗯，啊，都系 啦。咁原来少林足球咧都1999年啦。咁同埋佢除咗攞咗好多喺香港好多奖项之外咧，原来佢仲有一个奖，大家可能好少涉猎嘅。 嗯， 原来佢而家仲有一个纪录咧，就系意大利重播得最多嘅周星驰电影， 哦，竟然系呢套啊！ 咁系咪配咗意大利文啊？即系帮佢， 系咯，应该系啦。同埋佢喺当地咧都即系都仲有一个票房纪录嘅，收咗好似百几万欧元嘅，即系千几万港纸到啦。咁，以当年系一套黄皮即系黄种人嘅电影嚟讲咧，都算几厉害啊！ 系犀利啊！ 系啊，嗱，咁除咗呢少林足球，咁大家都会记得啦，即系几大师兄、二师兄、六师弟咁样。一扎人咁出嚟踢足球好熱血咁樣啦，其實運動系列嘅電視劇或者電影呢，離不開一定係有一個熱血嘅情況喺度嘅。咁，你哋最記得嘅譬如話有邊個人物啦，即係如果關於運動系嘅電影或者電視劇。 嗯，我突然間功夫紅貓，我諗翻起 鄭 貓，鄭紅貓叫咩名啊？知唔知？ 功夫紅貓啊！ 功夫紅貓，鄭紅貓叫阿寶啊！ 阿寶啊！ 哦，你好嘢喎！ 我諗翻你嗰個棒球嗰個故仔啊，係咪點五步定係？ 哦， 係啊！ 我以為你 touch 咁樣係咪？ 唔係咁嗰套真係又講翻 沙田係 啦，即係沙田嗰個棒球隊都係好鼓舞。 但我哋仲未噏到個人物喎，仲個問有冇邊個人物喎？ 人物。 冇啊！嗱，如果人物咧，我自己咧，我就记得一个好旧嘅，咁我谂即系你哋全部喺出世之前已经出现咗嘅角色啦。 系咩啊？ 就系有一套电视剧叫做《绿水英姿》。 哇，未听过。 咁真系喺我哋出世之前。 嗱，其实呢套咧，哎呀，不过而家应该冇乜机会会重播到，因为已经系上世纪70年代嘅作品啦。 我有啲经典台噶嘛，系咪？经典台耐唔耐会有啊？ 经典台我都怀疑，经典台而家嘅负责人咧都仲未出世啊。咁就系讲游水嘅，吓咁个主角叫即系香港亦都叫夏丽娟咁样啦。即系咁，当然日文就唔系呢一个啦。咁呢个戏咧就系讲个女主角咧就因为沉船意外，咁就即系好惊水呢一样嘢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为咗克服水呢一样嘢咧，佢参加游泳队。咁然之后咧。越游越起劲，仲变咗代表添。咁即系点解呢套戏电视剧，即系日本电视剧，当年咁受欢迎咧？因为佢里边有好多超现实嘅一啲游水嘅方法啊。 哦， 咁啊，即系破冰转身嗰啲， 系咯， 即系同 都系 恋爱自由式嘅 friend。 嗱，咁啊，恋爱自由式肯定系即系同佢有一啲灵感嚟自呢一套啦。 因为呢个1970几年啊，啱啱见1970-71年。 系啊，咁佢譬如话佢嗰个叫做飞鱼转身， 系 点样为之飞鱼转身？即系你游50公尺之后咧，跟住你咪要转身翻转头嘅。 嗯， 咁话点样可以快过人哋咧？吓，咁就因为如果你 飞上水，减低完全冇咗呢个 水 阻力， 冇水阻系咪？ 系啦，就系啦。所以佢一掹一转身一掹嘅时候咧，佢唔系掹咗喺水里边嘅， 佢飞上水面。 就飞咗上水面， 哇！咪飞鱼咁样咯，真系 飞咗咧，差唔多10公尺先，几公尺先跌落嚟，咁已经好夸张啦。好啦，咁点样可以打破飞鱼转身呢？呢个能力，即系呢一个嘅速度啊？ 点样打破 佢？ 用死光咯， 唔系啊， 只能用死光， 就系连环飞鱼转身啊！即系你飞鱼转身之后落咗水，再掹多次，再上多次嚟， 有咩可以再劲啲啊？连环超级无敌，跟住加呢啲名落去啊，系嘛？ 咁啊冇啦。咁啊讲开呢个咧，仲有一个咧可以即系推介一下。咁佢话如果你譬如你游中线啊，即系你有8条线噶嘛，你游中线，咁啊每人游1条线嘅，咁你点样可以影响到隔篱嗰2条线嘅人呢？ 拨大力啲。 大力啲，点样可以大力啲？佢有一个转身咧，叫做炮弹转身。 哦，我仲谂住估系咪叫海象爆水添？即系嗰啲水花整到隔篱嗰啲人咁样，系咪啊？影响到佢， 差唔多啦。因为当佢炮弹转身掹出去嘅时候咧，跟住咧佢好似一粒炮弹咁样。嗱，如果咧炮弹一冲， 啲水咪向兩邊拱開嘅， 系啊， 用呢個波浪咧，令到隔離嗰兩個咧，哎呀，游唔到啊咁樣。 哦，算唔算攔打之喎呢啲？ 啊，又唔係嘅，因為佢即係本身佢又快咗噶嘛。 同埋正常嘅物理現象嚟嘅，咁佢轉身啲水佢真係會流嘅。哇，我有睇啊，仲有漩渦轉身啊，我而家望到。 係啊係啊，好多好多呢一類咁樣嘅 嘢啦。即係啲必殺技全部都係轉身嘅，就唔係話加速啊，或者 有冇啲唔係轉身嘅？即係例如無敵水龍卷，係 啦、 啊， 鯊魚手游泳方法嗰啲咁樣，係 啊係啊，海狗肺咁樣嗰啲、啊、 有冇呢啲 啊？ 嚇、啊？ 咦係喎，我諗下又好似冇喎， 全部都轉身、啊， 轉身、 啊。 轉身嘅係嘛？ 轉身嘅喎，嗱咁另外咧，如果你話真係運動種類拍得最多嘅，我諗離不開真係排球啊。 嗯， 唔知點解排球零零舍舍多人中意拍啦。 青春火花係咪啊？ 青春火花啦，嗯、排球女將啦，或者舊年有個電視台都拍過啦，男排女將啦。如果冇記錯個名應該係。即系都系不断要用排球呢一个名嚟做招来嘅。 嗯。 游水咧都有嘅，游水都多嘅，反而其他运动项目真系比较少。即系譬如我从来未睇过一套电视剧系讲打高尔夫球啦。 嗯。 又或者棒球都有，棒球譬如卡通片都有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普遍多人拍嘅咧，真系排球会比较多。啊，唔知点解呢一个我都觉得 系咪因为排球佢即系挡波啊、易传啊、扣杀啊，容易做到啲好连贯性嘅动作啊、思想啊。 多啲队员啊嘛，多啲故事发生啊嘛，咁啊你节奏又快啲， 节奏快啲。 你高尔夫球等到佢执翻个波嚟，都下一集噶啦。 根据球童最辛苦啊， 但根据非正式统计喺香港电视剧集出现多最。最多嘅场口亦都系高尔夫球，因为通常咧啲大有钱佬咧一倾嘢咧就会有个高尔夫球车，跟住有两个咧就着到白晒晒嘅嗰啲衫啊，嗰啲高尔夫球碌嗰啲咧就话哦。嗰、那个地盘可以判俾你做噶、 啊， 不过 咦，子成做唔少喎呢啲角色， 你识做啦，你识做啦，跟住一个 action 位就系打嗰个高尔夫球嗰个，哇，好嘢好嘢，何生好嘢，咁样通常系咁啊，好多呢啲桥段噶呢啲啊，高爾夫球 所以唔使特登整一套剧集出嚟， 因为有 套套剧都有， 套剧都有啊呢啲商业作品。 不过关于高尔夫球咧，其中有一句即系关于打高尔夫球呢个运动咧，其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咧。可能大家會遺忘咗嘅，即係關於打高爾夫球嘅。係，咁我話說咧、就是，就係我唔記得係咪好似係美國Marvel 電影啊，美國隊長三啊，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咁裏邊咧就問阿鷹眼，就話：喂，你唔係退咗休咩？你應該去打下高爾夫球啊。 嗯。 跟住鷹眼就講啦：係啊，我又去打，打十八個洞，我打咗十八棍咋。 嗯。 即係佢係因為佢益佢係。佢係眼界好準噶嘛，咁所以佢覺得做打高爾夫球已經挑戰唔到佢 哦，所以就唔打啦， 係啊，咁所以咧嚟緊香港，我諗唔知會唔會仲有人拍一啲運動系列嗰啲，咁或者如果你話之前電影咧阿君如嗰套神奇小子嗰套咧，咁、你都可以叫做運動嘅，但係嗰套就係熱血咗啲，係關於個人咯，就未必係關嗰個運動事咧。 係。我估嚟紧可能剑击啊嗰啲应该都会再开翻噶啦， 会啊，系啊，剑击都有四叶草咪剑击咯， 但系都好多年前啦，四叶草 剑击系咯，咁就系希望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你有运动热潮嘅时候，唔好因为净系运动热潮底下你去睇下电视啊，又或者听下相关新闻啦，真真正正可以影响到大家去做下运动，咁就最好啦。 准备飞跃起，无论是。 早上时间8:52啊，听过 Steffi 邓丽欣嘅《着地》。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谚语啊！早两日就讲过，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今日讲另一个同苹果有关嘅谚语啊！踏入十二月，我相信大家咧都可能会筹谋住写一啲圣诞卡俾自己心爱嘅人。如果你都想话俾佢知，佢喺你嘅眼中有几咁独特、几咁挚爱嘅话，可能你就要学下今日要讲嘅嗰句谚语，话俾佢知你系佢最真爱嘅人。咁到底你又会用一句乜嘢嘅说话嚟到形容你呢一位身边最真爱嘅人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ll always be around.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Forever you stay in my heart. I feel like this is the beginning. Though I've love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if I thought our love was dead, I'd find myself drowning in my 头先讲到，如果你想趁住圣诞节将你嘅爱意话俾你心爱嘅人听，你不妨可以学下呢一句同苹果有关嘅谚语。正所谓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呢一句 apple of one's eye 正正就系指珍贵嘅人同埋事物啦。所以下次表达嘅时候，除咗讲 I love you 咁直接之外，可以试下讲呢一句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话俾对方听，佢就系你最真爱嘅人啦。 成日都话咧，咁啊，将来嘅世界系点，我哋就唔知啦。人类系咪真系会飞上太空，即系叫永久居住，我哋又唔知啦。 喂，但如果有機會俾你上太空， 係 飛一飛啫，想唔想上一上去？ 梗上啦，我都係 可能好，即係上去嘅過程可能都好辛苦，因為又話你要 揈下揈下咁樣噶嘛， 揈下又話唔知幾多噸嗰啲 力啊，幾多個圈咁樣， 係啦，又話唔知等於嗰、那個嗰啲跳樓機幾多重力啊，幾多倍啊咁樣。 所以做太空人嗰個體能真係要好勁。 係 啊， 係啊。不過上過太空嘅人咧，都會講咧個人嘅心境係會遼闊啲， 視野唔同咗啊，即 係因為咧喺太空啦，或者喺我亂噏啊，月球望翻落嚟咧，你睇翻地球咧係冇國界噶嘛，國界係人定出嚟嘅。其實即係可以真係好共融同埋好地球村咁樣生活咯。即係有國界，即係有邊疆啊，有邊疆大家就會我要多啲地，我要勁啲，我要大隻啲咁樣係嘛？但你喺地球上面你睇咧冇國界嘅，其實國界係你自己 set 啲圍牆擋住啊咁樣嘅啫。 其實而家喺太空上面或者月球啦，或者將來有機會即係人類去火星嘅時候咧，都有好多爭拗。即係到底去嘅時候嗰、那個人個國籍係咪又代表啊？咁譬如中國人咁樣，咁咪去到咁係咪又霸咗成個火星？又唔可以咁講噶嘛？係咪、 所以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說法啦。所以之前 Marvel 電影《永恆族》都講得啱啊，有族嘅人咯，即係你係嗰一族嘅人，即係譬如你係中國人，你係西方人，你係墨西哥人，咁你有嗰一族嘅血脈嘅人咯，就變咗用血脈啊去成全成個體系落去咯。咁呢個亦都有啲叫做社會學家都喺研究緊，嚟緊都係咁嘅趨勢。因為人嘅流動性係好多啊嘛，即係譬如你搭飛機可以 A 地方去 B 地方咁樣，上到太空又有第二啲唔同嘅玩法啦。 係啊，上到太空咧，咁有機會嘅話，我自己都想上去嘅。不過咧，就事先真係好似頭先 Kitty 都話啦，咁辛苦嘅，咁所以要接受一連串嘅訓練。喂，但係有一位富豪啦。咁啊，亦都咧就成为咗首名啊吓，咁啊呢一个日裔嘅朋友民，即系叫做普通人啊，平民百姓，不过佢比较有钱啫。咁啊上一上呢个国际太空站，咁如果俾我嘅话咧，我都想试下上一上去，因为你起码上面嘅生活体验啊，或者各样嘢咧，其实佢如果佢本身已经屋企有啲家底嘅，有钱嘅。佢諗嘅已經唔係金錢，係諗佢自己人生入面嗰個嘅體會， 係經歷咯， 經歷，所以對佢嚟講咧先至重要嘅。咁同埋成個訓練過程啊，各樣嘅嘢啊，如果你話係譬如美國太空總署有幫手嘅，或者俄羅斯火箭啊送佢上去嘅，佢其實對成件事都好、因為大家都會知道咧，即係一個已經只係熱愛太空嘅人，但係佢又上咗上去，佢各樣嘢嘅反應又係點咧？佢呢啲一定咧係楞埋好多實驗上去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有機會嘅話，咁當然啦，之前嗰啲。SpaceX 啊，嗰啲有啲咩又系民间参与太空计划，参加咗抽奖嘅朋友，得闲上网望一望，睇下自己有冇中奖啦吓。有嘅话翻声俾我听， 等你羡慕下， 羡慕下。 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宝林路近安秀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非常之繁忙啦，排到去骏景园。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就车多，车龙喺白石角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仍然好一个夜晚。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二十名地区直选议员、三十名功能界别议员同四十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之前程爸爸就托宋云辉帮程千里调职，但当宋云辉打俾程爸爸嘅时候，程爸爸又拒绝。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咧消化新冠肺炎啊 ，Omicron 变种病毒咧对疫情嘅影响啦，美股咧回稳啊，其中咧标普500指数咧连续升三个交易日啦，接近纪录嘅新高啊。先讲道指先啦，道指升35点啊，标普500指数升14点啦，非常接近11月18号啊所创下嘅收市新高啦。至于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00点啊，个股方面啊，苹果公司咧全要求啊。供应商加快生产旗下嘅新手机，股价咧急升啊吓，创咗收市嘅新高。今日有冇机会咧喺港股方面咧，都带一带动啲手机设备股咧，转个头咧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欧继续请嚟咧，即系呢个日本啊植物食品店啊 Naka 嘅两位创办人啦 ，Emily 啦，同埋 Tonky 咧，同我哋分享。早晨两位 ，Hello， 早晨， 系早晨啊。咁啊，上一集咧就讲咗好多线上嘅售卖啦。咁但系大家都知道营商咧，即系过往疫情嘅缘故，就好多时都线上啦，因为可以叫做外卖平台又得，咁啊你网上落 order 仲好，我都费事咧，即系啊你仲叫我出去啊，我真系戴两三个口罩。特別係有小朋友嗰啲家長咧，其實疫情咧半年都冇出過街咁樣，咁但係依家疫情都進一步舒緩啦，咁、我哋期待就係有一日可以除口罩相見啦。但係 in between 就多翻好多唔同嘅市集舉行啦。咁啊實情做市集做銷售多定係做宣傳多咧？嗱呢個係我好想問嘅問題嚟。 兩樣都會做嘅，係啦，因為我。舉個例啦，我哋上一次嗰、那個市集啦， 喺九龍灣個市集， 係啦，喺九龍灣個市集都頗為大型嘅。咁其實我哋除咗去售賣我哋植物之外咧，其實我哋想有多個體驗俾啲顧客，咁所以我哋特登邀請咗國際嘅嚟友師咧去講解Food Parent 呢樣嘢，咁佢帶食 cat 嚟同我哋啲植物做一個配搭。咁、所以你話我哋其實我哋個品牌除咗係照顧食客嘅。品味之外、口味之外咧，其實亦都會注重翻嗰個體驗。 係係係，我估唔止添啦。頭先我個問題問得狹隘咗，原來你頭先講完一啲日本嘅利酒師啦， 咩係利酒師呢又要講多少少。利酒師呢就係品清酒嘅一啲專業資格者咁樣啦。咁即係你好似紅酒嘅品酒師咁樣啦。咁你要考牌唔知 level 1, level 2咁樣啦。日本都有佢哋飲清酒嘅一個考級嘅制度，稱之為利酒師咁樣，考到唔同嘅級數咁樣。即係同收音機嘅聽眾講下返啫。係呀，你都知道我哋冇影像，我哋亦都唔可以 assume。收音機。 唔該曬 我。觀眾朋友聽眾朋友好知道咩係利酒師呀、我都想知道。但佢即其实呢啲 knowledge 可能都系我哋都系近呢几年可能即系人大咗会慢慢了解得多咗，尤其是清酒文化盛行呢、我头先话自己条问题呢问得狭隘咗嘅原因系我记唔记得我头先问你啊究竟市集你哋系做推广多定系做销售多，原来你哋仲做多一样嘢就系一个协同嘅效应咯，即系你哋揾咗一个上线或者同你哋好近似背景嘅，我哋试下做一个联成啊，譬如一間清酒公司或者一間賣清酒嘅鋪頭，咁你咪可以將你哋嘅貨物，即係呢個積物做嗰度係一個取貨點或者寄賣點咁樣啦。咁而如果係一個完美 pair up 嘅話，可能又做到即係將啲清酒再加啲積物咁樣，可能有一個 box set 咁樣就做嚟緊聖誕節係咪 Christmas gift set 咁樣，即係我覺得 會 都好多唔同嘅想像同埋 marketing 可以創造到咯。會唔會係咁咧 ？Emily 今次嘅體驗 會啊，因為其實啱先你。你講嗰個問題咧，銷售宣傳嗰樣嘢咧，我哋兩樣做之餘咧，啱先有講，其實我哋一直都好想將日本嘅文即係飲食植物文化帶出去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咧喺個市集度兩次市集啦，都發現咗其實好多香港人咧都唔係好知道植物係啲咩。譬如話你講植物，大家咩植物啊咁樣，係啦，即係大家都好唔明啦。但係其實我哋一指要話翻俾你聽咧，個正確食法點樣食咧，件事其實大家又會容易接受啲咯。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去透過真係面對面嘅呢啲活動去。同翻 咁正確食法係點樣食啫嚇？ 正確食其實咧冇正確嘅食法嘅，不過只可以話咧有通常食植物啦，可能日本人啊，其實香港人都係嘅，有三種食法啦。咁第一位早飯嘅時候食，係啦，朝頭早咧早飯咧，日本人咧會食米飯啦。咁佢哋好多時候會配米醋汁嘅，即係啲酸甜嘅植物，譬如係啦。咁我哋可能日本有醃嘅蘿蔔啦， 其實我都唔係好明點解日本人咧朝頭早對碗飯先，我真係。其實我去咁多次日本，有陣時啲温泉旅館咧、旅行嗰啲咧，咁我朝頭早未幫你預備個早餐嘅，咁我哋啲香港人而家瞓到好鬼晏噶啦，咁有陣時會 miss 咗啦，咁但更加多咧，就算好啦，你晨七咁早起身啊，你 expect 哇點都有啲魚生食下，完全 就俾個米飯你先， 一嚟一碗飯一個湯，跟住再加可能一嚿魚。嗰啲類似秋刀魚嗰啲煎咗少少，呢條別嗰啲咯。咁所以係望唔望話大失所望？呢個咪就係上一集講嘅期望管理咯。 呢日米飯係日本嘅元氣之品啊，飽肚就有力做嘢。 係你頭先話朝頭早就食嗰個米醋汁。 通常佢哋會咁樣配啦。咁又或者第二個配法咧，會係啲拌菜嘅，譬如韓國有 kimchi 啦。咁其實日本都有自己嘅植物嘅，係啦。咁第三咧就會係都係我哋兩個最中意嘅食法咧。就是下酒物，下酒物意思即係拌酒啊，係啦。咁通常咧，我哋就會因為我哋今次譬如我哋有米醋汁啦、醬油汁呢兩個係我哋主打嘅植物嘅類別啦。咁所以咧，我哋都邀請咗利酒師幫我哋去將呢四種嘅植物幫我哋配四支唔同嘅清酒，係啦。譬如係米醋汁咁樣就會配啲甘厚啲嘅 sake 啦。咁如果係醬油汁咧，就可以配啲辛厚啲，辛厚啲唔係辣喎，辛厚啲係等於冇咁甜啫，係啦，或者温差可以做温酒嘅。 咦，睇嚟你都飲得。好多先喎 ，OK 嘅，我都幾中意飲酒 嘅。上百草枝，你哋都嘗過好多清酒啊，係咪先嚇？ 會㗎，我哋搞市集之前咧，其實同利酒師已經開咗一次會， 已經飲到醉曬先一次啊， 開咗四支酒去飲啊， 佢飲醉咗㗎， 我試過究竟 佢係咩？佢係飲醉咗係 飲醉咗， 開心啊！ 呢啲嘢唔好講，呢啲唔好，我唔好講呢啲。 開心，朝頭早唔好講飲醉，開心係兩杯。 但係我真係有聽利酒師嘅建議咯，究竟邊一個植物係配邊啲酒係一個最佳的配搭， 即係多謝兩位再次上到嚟晨光仔線啦，分享一下自己一啲創業之道啦。咁啊，從你哋嘅創業嘅，唔好話大成功啦，即係我哋覺得一個電商可以企得穩嚟緊一年啦。咁嚟緊第二年又會有啲咩驚喜俾可能唔同嘅你嘅 fans 啊，或者一啲顧客咧，咁都係值得期待嘅。咁多謝兩位上嚟啦 ，thank you， 拜拜，拜拜。 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芳草挂路。忘掉名字净土，未闻中鼓舞，困惑中迷路，才嘲歌落雨赴原自创造。 听过柳影婷《人类群星闪耀时》啊， 系啊，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咁啊有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欢迎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啊吓，咁啊由明天开始，咁啊都可以接受预约噶啦，咁啊有啲乜嘢庆祝嘅活动啊，生日啊，感激嘅说话嚟紧啊，圣诞节又好开心啊，想同你一齐玩啊，咁啊都可以打电话上嚟预约嘅，系啦，好祝生日都好好噶， 有啲祝福送俾嗰啲远方嘅亲友，有啲朋友仔都系啊，即系可能分隔两地，有啲哦喺加拿大咁样，跟住就想点个唱俾啲姑姐啊、 英 国 啊咁样 咁样啦，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可以透过大电波啦，将个祝福啦送开去，18723888等紧你打嚟啊！天气冻，讲下啲热嘅地方啊，讲下冲绳。冲绳最出名的就是炮城，一种特产于琉球群岛的蒸馏酒，是烧酒的一种，由白米制成，但是跟日本传统清酒酿制的方法有啲啲唔同。典型的炮城呢，以60度为标准的酒度的，出口到外地呢就会减少为50度啦。部分炮城呢仲会是120度添，好容易着火的，所以一般冲绳人呢都会加在水或者加在冰入面饮用的。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今朝早咧，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邓小姐喺度。早晨，邓小姐。 Hello， 你好啊 ，Bobby。 邓小姐，我知道你今朝早咧都系有一番说话，同埋有一首歌咧，想送俾你好爱、好敬爱嘅一个人。 哦，系啊。咁我想同爹哋讲声生日快乐啦，因为佢12月9日生日嘅。咁亦都好唔开心，就因为上年咧佢11月26日过咗身。咁所以咧就12月9日亦都同唔到佢过生日。今年都系，咁唔紧要啦，我都好挂住佢嘅。咁希望佢喺天国能够开开心心。咁我哋全家人都好，真系好挂住佢咯。咁最紧要希望佢可以解脱到痛苦，因为佢系一个癌症嘅病人啦。咁都挨咗好长好长嘅日子，咁每一日都好辛苦。咁希望佢而家即系可以解脱到，咁可以开开心心咁自己生活咯。咁虽然我都即系都好挂住佢，即系。依年紀都好難瞓覺，係啊，即係每一晚都可能都會諗起佢咯。咁但係始終我都知道即係呢條路都一定要即係過，要一路過啦。咁自己都要開始要放鬆，即係雖然我掛住佢，但係係自己擺心底裏邊咯，係啦。咁最緊要全家人都身體健康啦。咁亦都係媽咪都係啦。咁其實媽咪都好堅強嘅啦。咁佢自己都即係冇咗爸爸佢身邊，咁佢仲有我同細妹都好關心佢咯，係啦。咁最緊要媽咪都身體健康啦。咁希望爹哋喺天嗰度都知道，咁為我哋一路都帶來祝福。系啦，平平安安咯，全家人。 其实咧，你想同你爸爸讲嘅呢番说话咧，我相信亦都正正系你爸爸想同你讲嘅，即系佢都想你可以解脱咗你嘅嗰个痛苦或者个伤痛，可以轻松啲、快乐地继续喺度生活。 系啦，系啦，咁我都系啦，同爹哋讲声生日快乐。真系好希望佢听到啦。 好啦，希望将所有嘅祝福同埋美好都送俾你哋。 好啊，唔该晒， 多谢晒你电话，邓小姐， 拜 拜。 是不能求，但愿人成就。 1-7-2-3-8-8等紧你哋嘅电话，如果你都有晨光 Morning Call 想点唱嘅话，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咁啊，咁啊，揾下电视部嘅阿畅出嚟先。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系咁啊，当然啦，而家呢一段嘅时间啊，咁啊，电视部亦都咧就系有啲嘅节目就系选战2021。 冇错啊，咁啊，因为19号就系投票日啦嘛，立法会选举嘅大事啊，咁啊，所以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呢个选举论坛嘅。咁啊，先嚟讲下今晚7:05有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咁啊，今晚咧就会邀请到香港岛西的几位候选人上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政纲政见的话、去到今晚9:30轮到功能界别了，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今晚就会请到工业界第一和法律界两个界别的候选人上来分享一下他们的政纲的话的、 如果是从事商务的朋友的话的都要特别留意住，譬如工业界会不会有些影响到自己呢，这样自己有些想法听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又有些得出你 的之后的方向是怎样、 选举节目之后仲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啊？ 嗱，咁啊，去到今晚8:00有大师对谈啊，咁啊，继续咧睇开朋友之道啦。主持人李灿荣同埋全灯法师，咁啊，分享下佢哋咧一啲地上面嘅智慧啊。咁啊，今晚佢哋对谈嘅题目系现在与未来。 哇！ 系啦，即系好听落好似好阔咁啊嘛，系现在同埋未来 好微妙嘅关系啊。其实现在同未来咧系微妙到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嘅生活咧现在啦，但系我哋其实而家咧亦都系掌管紧或者操控紧我哋嘅未来到底系点。 讲得冇错，小白，我都想讲啊，唔知呢个节目会讲下啲信仰啦，同埋咧科技嘅关系，因为你未来就即系关于科技啦。咁你信仰同科技嗰个结连又系点咧？会唔会有所违背咧？我都想听下啲大智慧啊，可唔可以喺个节目入边咧去流露到出嚟？ 咁啊，今晚8:00啊，记住留意大师对谈啊。 好啦，一齐学下嘢啦。咁啊，追踪港台电视三。你就会看到更加多好的节目，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大家一节新闻。今日起进入食肆和戏院等表列处所都需要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65岁或以上长者、15岁或以下和残疾人士等三类指定人士可以用填纸的方式代替。在旺角一间酒楼，现场职员提醒顾客需要先扫安心出行二维码才可以上楼饮茶。有个别没有智能电话、年满65岁的长者获豁免使用安心出行，就在职员的协助下填纸仔。有长者认为可以选择填资料的安排比较好。有长者因应今日起要用安心出行而使用智能电话，形容好麻烦，亦都唔识得用，需要靠人帮手。亦都有长者话，使用安心出行冇太大嘅困难，认为香港要尽快走出困境，就要合力抗疫。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话，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公然冒称中国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以此为借口宣布加方不派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奥会。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话，加拿大同一小撮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基于谣言和谎言，大肆搞政治操弄，企图干扰北京冬奥会顺利进行，其行径不得人心，注定失败。发言人又话，加方做法严重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确立的体育运动政治中立原则，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背道而驰，是将体育运动政治化的典型。加方应该立即停止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和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错误言行，否则只是会自取其辱。英超热刺多名球员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原定今晚在欧洲协会联赛主场对雷恩的赛事取消，球会正是与欧洲足协商讨赛事安排。热刺至今有8名球员和5名工作人员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球队当地星期三关闭一线队员的训练中心。领队甘地表示，队内多人确诊，形容情况严重，对此感到沮丧。他并没有交代哪些球员确诊，又以及是不是由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引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立法限制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产品，众议院当地星期三以428票支持一票反对，压倒性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以担心强迫劳动为由，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产品。有关法案要成为法律之前，仍然需要经参议院通过，并由总统拜登签署。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一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0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10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4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95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华宝国际18.5，跌1.8；腾讯控股474元，升7.2；阿里巴巴123.3，升2.7；美团249.6，升4.4；新奥能源139.9，升2.1；友邦保险83.75，升5.5；斯摩尔国际46元，升1.35；京东集团314.6，升7.6；快手85.2，升1元；中国平安58.6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9，日元13.79，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6，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8,829点，跌31点。港金报16,600元，系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9美元，卖出1,78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仲系有车龙噶，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外。 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嘅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兴田村。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呢一段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去伟业街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还是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人哋上工作台做嘢好惊惊啊，不如你陪我啦。 三点接触。 三点唔得，太晏啦。工头要我哋而家即刻上去啊。 唔系，莫莉，我意思系咧，喺工作台做嘢一定要保持三点接触，即系双手及单脚或者双脚及单手，要掂住工作台，咁就够晒安全，唔使怕啦。子文，我哋开工啦。 哎呀，好啊，军哥。阿莫莉啊，想知道多啲嘅话，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浮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使用轻便工作台，安全规则做足勿更改。我系吴业坤。 全新作品《列场放纵》，十二月日语新作系列，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唉声叹气。你有没有留意，通常在一班朋友群当中必定有几种不同性格的人存在，有中立的，喜意话事的，成日喜欢笑的，多愁善感的。无论是哪一种性格我都可以相处到，我都算是属于随和那一种，但是都有死穴。有一种性格的人我好怕见到他们，就是什么都慎一餐的人。无论小学阶段、中学阶段，出来做事之后，甚至现在已经步入中年，朋友群里面必定有一个这类人在阻紧。小学时候那些就喜欢神无玩具玩，中学那些通常都是神无拖拍，大个那些就是感情问题，做紧事那些就是神公司对他不好，现在那些就是神家庭生活不愉快。每个阶段必定会有啲嘢可以信，最老土嗰句，呢啲人真係乜都可以信，信到树叶都落都仲有得信。佢哋眼里边永远觉得呢个世界好似欠咗佢哋咁嘅，只会睇到佢哋冇嘅嘢，唔会睇到佢哋拥有嘅嘢，所以咪成日觉得个天对佢哋唔公平囉。 我曾经试过有个朋友又系乜都信，每次去亲卡拉 OK 都系自己先饮两杯，跟住听到只伤感情歌借啲耳就神，然后自己又饮两杯，跟住听到第二只伤感情歌又再神。其实我唔明点解香港乐坛好似净系得伤感情歌咁，神下神下就会喊，跟住再饮两杯。通常我哋会问点解又要饮啊，指定答案会系话呢隻歌嘅歌词好似写緊我咁啊，一时感触未饮囉。所以我成日觉得伤感情歌系推销饮酒嘅广告歌。但系呢一啲鍾意新嘅人去到极致唔一定同伤感情歌有关，就算听緊 Tringle Tringle Little Star 都可以神一餐。所以我好怕听一啲伤感情歌同埋 Tringle Tringle Little Star， 因为我更加怕听到人哋神。我有啲朋友朝早一擘大眼就开始呻，内容离不开嗰几样嘢。唉，今朝要早起身，唉，真係唔想返工，唉，琴日我唔想见到我老婆或者老公。唉完之后一定叹气，因为唉声就会叹气。如果传短信嘅用嘅表情符号就係好眼瞓嗰个，或者喊喊样，甚至成抽表情符号send过嚟，字都唔写多隻，以为个个都系佢肚里边嗰条虫。与其样样嘢都信，不如留返啲心神做好自己本分啦。未必一定系世界欠咗你，可能系你欠咗个世界。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别抱如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越挚越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绝情来伴我，首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环播，此刻深深的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越挚越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绝情来伴我， 饭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呢个啊，中唔中意食豆干啊？ 中意啊， 系 麻辣火锅嘅绝配。 系啊，豆唔系唔系豆腐，系豆干、 啊。我知啊，因为咧，其实我曾经去过西藏旅行啦，咁啊都喺四川嗰度逗留过一段时间咧。佢哋好兴咧买嗰啲豆干咧，系包装咗嘅， 系 整到麻麻辣辣咁样嘅， 系啊系啊。 咁咧，我嚟俾你喺路途上面吃嘅一啲小食嚟嘅，咁记得。搭嗰個火車咧，你咪要去拉薩嘅。咁咧，佢途中就係賣緊呢幾樣嘢咯。成架車都係呢種味道噶， 係嗰啲麻味啊。 嗰啲麻味係啊，仲要係超麻嘅、哦，即係麻麻，即係佢一食落去咧，成條脷咧係麻到咧冇乜知覺咁樣。咁加上天氣又凍啦，不過呢種味道咧係難以忘懷嘅。 係嗱、今日咧，我想講下呢個咧好簡單嘅做法，亦都好野味嘅，就係辣味豆乾啊。係 我中意啊，教。我好想学啊！ 嗱，咁好简单豆干咧，你翻买咗翻嚟咧就切条啦，通常都系一块块咁样啦。咁跟住咧就飞一飞水，即系攞啲热水咧灼一灼佢。咁我会去咗啲杂质嘅。咁跟住咧凉拌，你会用啲咩材料咧？通常都系嗰啲啊，香味就有蒜蓉啦，有葱啦， 香菜啦。如果用内地嘅说法， 即 系 芫 茜 啦。咁跟住咧加啲辣椒丝啦，然后咧就再加啲酱油啦， 仲有呢个干。蒜嘅，仲可以加埋呢个蒜粒咁样，即系炸咗嗰啲蒜粒。 系啦，你可以生熟蒜都得嘅，系生蒜就比较劲啲咯。咁仲有咩咧？豆瓣酱啦，系啦。如果你中意，你话我唔中意芫茜嗰阵味，但系都中意香草咧，可以加少少九层塔都得嘅。咁啊，都系即系切碎佢，咁嗰啲味咧就会再出啲啦。咁啊，加翻少少糖咁样调一调味咧，其实就已经好好食噶啦。 系啊，呢啲助酒小吃嚟噶。 系啊， 嗱，近排欧联咧又踢到去风起云涌啦。如果你话，喂，凌晨三四点起身睇波咧，就除咗直食呢啲即食面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建议呢啲就几正嘅，同埋你个人都醒一醒。你凌晨三四点爬起身睇波咧，其实要驱除啲寒意咧，都要有赖食物嘅加持啦。 系啊， 咁食物嘅加持讲紧就系头先 Kitty 讲呢个咧，麻辣嘅豆干可能真系帮到手啊！ 少少麻油同埋嗰啲豆瓣酱咧，已经有足够嗰啲咸味同埋香味。咁你再 平啊嘛， 系啊，同埋快啊嘛， 系啊， 同埋仲有咩好咧？就可以整完之后摆雪柜咯，系啦， 雪冻跟住出攞出嚟招呼朋友， 系 应该都可以摆到几日嘅，估计呢啲 非常好啊，系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个人咧平时咧就好中意周围去试下食物嘅，系啦，咁我大部分咧都系围绕翻嗰啲普普通通嘅食材。不过咧有一次嘅机会嘅时候咧，咁我真系去试下嗰啲精致餐饮，哇！真系我咁大个仔，其实都冇食几多次。你知道个人 有 翻家噶啦， 咁都有嘅，有阵时 都有。有 你对食有要求，就一定有呢一样嘢嘅，同埋都系个态度嚟噶嘛。 即系Barbie讲得啱，系一个态度。同埋咧，其实我每一次去嘅时候咧，即系抱住一个学习嘅心态。咁我最近咧食咗一个咧，都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都系喜爱日本啦，系咪先？都中意呢个地方嗰啲食材，因为点解咧？佢哋对食材嘅要求咧本身好高， 系 即系除咗系你会发现佢哋一只猪、一只牛，甚至乎系一棵菜，佢哋都用心机去到做出嚟，然之后先俾你食咧。咁你就会觉得啊，嗰个餸菜咧食落去，除咗系有本身嗰个餸菜嘅味道之外咧，仲有好多咧都系一啲心机，食到厨师同农夫嘅心机嘅餸菜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嚟嘅，因为食材可以令到我觉得咧系更加我会珍惜呢一种嘅食物，从而更加俾心机咧 去嗒出佢嗰個味道。 係啊，之前我哋咪做過啲訪問咧，本地農場知多啲嘅。 係啊， 咁啊同啲農夫啊或者漁農去到傾偈嘅時候，先發覺哦，佢哋真係好有心去到做呢啲食材啊。 嗯。系啦，咁除咗呢啲食材之外咧，咁如果你话食呢啲精致餐饮嘅时候，其中一种咧就我觉得几享受嘅，就系可以感受得到咧，就系嗰个厨师佢嗰个嘅精湛嘅厨艺。 嗯， 咁我其中有一次去食嘅时候咧，就真系食到呢一位厨师咧，我自己个心入边觉得哇，佢都几厨神级噶啦，因为佢有几味嘅餸菜咧，都令到我启发咗我，令到我哋咦原来。可以咁样煮噶，可以咁样 mix and match 噶、哦， 学到嘢系咪啊？ 系啦，咁、哦、但系如果你叫我煮嘅话咧，真系对唔住啦，我都觉得相当困难， 嗯、 我应该整唔到嘅。咁我出去食嘢咧，就中意去试一啲我自己食唔到嘅餸菜。 好、哦、多人都系咁讲噶，我妈出街食饭都系话咧，拣一啲自己好多功夫啊，唔会整啊，又唔使抹厨房嗰啲餸就喺出面食咯。 所以我通常都出去譬如食鱼咯，因为喺屋企汤鱼啊或者处理鱼咧就比较多工序多啲啊，咁、出街食咧就轻松啊，简便啊，钱就得啦，咁样 系啦，冇错啦。咁其中咧，先讲我个餸菜系列入边咧，除咗有譬如前菜啊、基本嘢嗰啲之外咧，其中有一道菜咧都系食五款唔同喺九州湾翻嚟嘅鱼嘅咁、样。咁啲鱼咧，咁当然都系又系每人一片啦。跟住但系佢点样去到将嗰个鱼个味道咧提升咧？咁亦都见到佢有啲功夫喺度嘅，好啦，咁魚咧，咁都係好鮮味啦，當然係，咁但係佢咧就用咗幾種唔同嘅方式，其中一種咧，好似叫做周魚定泰魚啊，即係又名叫泰嘅，咁呢種魚咧，咁佢本身嗰個味道都係鮮嘅，不過咧佢用咗個特別嘅方式咧，去到襯托出佢嗰個鮮味，我哋尋日就話過，其實有部分嘅餸菜可以用。用呢個油脂，去到同或者蜜柑啦，去到提升佢嗰個甜味啦。咁今次咧，我見到呢個廚師咧，佢竟然間係用辣嘅味道，去到同魚生撞埋先啦。普通 wasabi 嗰只辣咧，芥辣嗰只辣咧，我哋都試好多，但係佢呢個竟然間咧係好似有少少麻香嘅麻辣嘅感覺。 呢個咧一定要同小白講多少少。嗱，去到呢個位，通常嗱，我哋食日本嘢，好似琴日小白咁樣講，我食個鮮味啦，咁啊落啲油脂落去都係提鮮嘅作用。但係咧鮮味咧就一定唔夠辣味咁 strong 嘅 suppose。好啦，去到呢個位，會唔會太多嘅辣味會蓋過咗？咁當然唔會啦。咁就要聽下你點樣去演繹出嗰個辣同埋魚入邊個鮮。鮮味點樣可以混然天成？ 係啦，撞就佢哋一定係撞埋一齊噶啦。咁但係食落去嘅時候咧，佢首先會食到嗰個魚個香味嘅。咁你就會覺得咧，啊食咗魚嘅香味之後，跟住個辣咧，咁辣應該係第二步彈出嚟啦。咁你彈咗出嚟嘅時候咧，你發覺咦開始有啲辣嘅感覺喺個嘴入邊嘅時候咧，佢就輪到咧，除咗魚嘅鮮味之外咧，因為佢用嗰啲魚比較肥啊。咁肥咧本身係一種甜味嚟嘅，佢可以用到個甜味又再中和翻你嗰個辣，所以佢同時間可以令到你個嘴入邊咧。有几种唔同嘅层次喺度，我就即刻明白点解人哋系可以攞星星，而我哋普通去一间寿司铺食嗰啲嘅寿司嘅时候咧，我哋就净系食咗嗰件鱼生嘅鲜味，但原来系可以有好多唔同方法咧，即系只要大家肯俾多啲创意，因为我成日都话食嘢都系好讲创意嘅，厨师都系一样，任何工作都系一样，你可以用好多新嘅方法咧，去令到自己嘅工作冇咁沉闷，同埋令到身边嘅人咧感受得到更加多嘅， 冇错 啦。除了呢個魚生之外咧，佢另外有一個叫響螺啊。咁嗰啲響螺咧，我真係諗啊，普通一個響螺，即係原來唔係喎。佢響螺已經差唔多都剁到幾碎下噶啦。咁跟住咧，呢個響螺當佢上菜嘅時候咧，咁每一道菜都會有人喺度解釋啦。原來佢呢一個咧係一個茶碗蒸嚟嘅。咁佢就將成個茶碗蒸嗰啲雞蛋啊嗰啲料咧，就全部已經釀咗入去嗰個響螺個殼入邊。咁所以當佢上菜嘅時候咧。我哋就見到那個響螺個殼啦，同埋見到佢嗰啲好似蛋漿斟滿咗嘅蛋漿。咁你就用匙羹一筆嘅時候，你就真係又係大家都估到啦，即係響螺嘅味道啦，同呢個蛋漿咧就撈埋咗一齊。所以其實嗰個感覺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因為我第一次用呢一個響螺個殼咧去到食呢個茶碗蒸。 好特別喎，因為你要可能即係將個蛋液倒入嗰只響螺裏邊噶嘛。咁但係響螺佢未必即係好似平時我哋食茶碗蒸咁樣，你個隻碗或者嗰只碟咁平噶嘛。 即系佢会喐下喐下噶嘛，即系佢唔系咁一个平面嚟噶嘛。咁同埋你成只响螺咁样摆晒落去，嗰、那个蒸会唔会、 啊、 会唔会蒸到嗰只螺会变咗色定？ 佢又嗱，佢本身只螺已经即系剁开咗噶啦。咁、但系咧，我哋一路食嘅时候就除咗觉得好食之外，就一样嘢咧，我发觉可能嗰个厨师都冇谂到 系咩咧， 因为佢整得好食，咁、所以咧啲客人咧都有一个意见出翻出嚟 系。 我食唔到最入面嗰啲肉， 同 埋食唔到最入面嗰啲雞蛋，覺得嘥咗， 因為蝕咗入嗰個。 食多啲啊， 即係想食多啲。 冇錯啦，冇錯啦，想食多啲啊，咁所以呢個咧就睇下佢會唔會有啲改進啦。不過整體性嚟講咧，我覺得都已經係做得好出色噶啦。咁、另外佢有一個甜品咧，令到我相當之難忘嘅。咁佢除咗咧就係用而家我見到市場上咧街市都有好多嚟自日本嗰啲士多啤梨出翻出嚟啦， 係 咁佢咧嗰個士多啤梨咧，佢就用咗啲真係手指甲比手指甲更加細嗰啲細粒嘅花咧，用花香就吸入去呢一個嘅士多啤梨度，令到你提升咗個花香同呢個士多啤梨味。咁、呢個我覺得 士多啤梨正啊！呢、這個 係啦，我覺得大家可以即係自己有機會都可以試一試嘅。 但唔知咩花先得喎？ 你自己上網查啦， 好亂嚟喎！大家 係啦，即係要食得㗎啦，當然係好啦。咁除咗呢個花同撞咗士多啤梨之外，我發覺有一個新嘅層次啦，新嘅感覺之外咧，佢有一個啫喱啊。因為啫喱都幾特別嘅，咁佢啫喱入面咧半透明，咁上面咧就落咗少少類似朱古力漿咁樣嘅嘢啦。咁、然後咧，原來呢個啫咩由啫喱由於佢半透明，咁我睇到佢入面咧好似釀咗啲嘢咁。 係 係咩咧？ 佢入面釀咗，竟然間咧係一樽小豆腐。 哦， 即係令到嗱呢、這個我又真係覺得咧 好精緻， 純粹係嗰個嘅。 工艺 手艺 手艺 系工艺品咯、 即系你知一间餐厅咁啊，一定有唔同嘅厨师啦。呢、這个就一定系嗰、那个甜品部嘅师傅佢嗰个功力啊。 系系， 佢竟然间可以令到嗰、那个豆腐可以酿喺个啫喱入边，而两样嘢咧都系唔难嘅。 系 系，而你食落去嘅时候咧，我哋又遇到好大难题啦。我点夹咧？ 哦， 因为我大力啲夹个啫喱又难，我再大力少少 个豆腐又难， 连夹豆腐都难。 有冇同你讲影咗相先打 约相啊？一定会影到噶啦。 喂，咁都几好。小白，你呢、這个餐牌都食足六道菜喎，头先一路咁样听住你讲， 唔 止六道， 系 啊，有啲都冇 讲 噶。哦，拣咗嚟讲添啊，几好啊吓。咁啊，大家谂下圣诞节要 plan 下啦，去啲咩餐厅食？你话晒今年大家都继续留港消费咧、你 book 间好嘅餐厅咧，可能都一台难求啊。 而家都唔知道会唔会迟， 系啊， 迟啦。同埋即系试下搵啲特色嘅小食，咁啊令到自己有多啲体会，即系做人就唔使咁闷啊。 系啊， 多啲开心嘢发生喺自己生活上边。 冇错啊。咁可以 plan 下啦，吓圣诞食乜好啊，都系啱噶。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自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贵 人。我是阿欧，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